盟和美国共同理解中共构成的威胁时，才能够开始采取行动。北京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本土病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宗病例，2宗输入性病例在上海，另外新增3宗疑似病例，都属本土病例，同样在北京。全国累计83462宗确诊，累计4634人死亡，78439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大屿山、屯门和元朗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朝早10:45。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4点，跌76点，成交金额258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1.4升6蚊，是升了6毫；阿里巴巴216.6跌4.8；美团点评176.2跌2.3；小米集团13.7跌1.8；友邦保险74.55跌了1.05，中芯国际28.55升1，信宇光学科技127升7.2，港交所320.8升3蚊，中国平安78.35跌8毫，国美零售1.54跌8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28，瑞士法郎8.173，澳元5.338，加元5.685，新西兰元4.989，欧元8.69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7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85美元，卖出176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路压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就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慢车，龙尾蝴蝶谷道；西九龙走廊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龙尾在阿兰街；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顺业街。在新界大网仔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爱月楼挤塞，龙尾就在西沙路近住黄竹湾；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行车缓慢，而家车龙就喺白沙湾码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愉快感 觉弥漫整。Hello， 我是彭仔。Hi， 我是程振鹏。你好啊，我是彭爷爷啊。 你好，我是陆隐鸡。 Hello， 我是华梅姐啊。 有咩咁认真啊？ 认真多人咯。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 一线。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我是星期日晚的曾洁莹。我的第一次是九十年代，对于我来讲，轻弹浅唱是一个音乐的宝库。你又唤起了几多忘了忘不了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系今日系端午节翌日啊，各种咧消化未消化完咧，你都已经要咧翻到公司啦吓。 系 OK， 咁啊，但系讲紧咧，系啦，琴日晒到热辣辣嘅时候，今日雷暴警告啊，不过去到十点九啫，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哋今日有位拍档翻到嚟， 叫我阿爽啊！ 正所谓， 佢真系好澎湃、啊。 由你把口讲呢句说话出嚟，有啲唔想见嘅画面，麻麻地。你系咪梗系爽添啊？ 我最早见到佢，佢冇停过同我讲嘅，我真系觉得已经够啦。我真系又讲咗，你可唔可以停一停啊？佢去到讲英文啦、啊，佢、 哦、 去到讲唔同嘅嘢，不停拗水吹， 拗水吹好准确， 唔单止净系问同我倾偈，任何嘅同事喺条走廊度经 过 咧，淑梅姐佢又倾偈啦，唔识嘅佢又倾偈啦，佢真系唔系净系 say hello， 佢系倾偈。 你知唔知呢啲叫咩？ 烦咯， 唔系行过行过路过，唔好错过。 佢做足全套， 系啊，真系。 我识嘅嗰个叫张曼燕，我点会唔识佢？ 系啊， 唔系你做你净系同张曼燕倾偈。 你今日做咩啫？你饮咗啲过期香水，定系喷咗啲即系消毒酒精啊？ 知我见今 日星期五，好开心。 系咩？定系我明明偷听到话你喺嗰个酒店优惠度有进展嘅？ 啊，有时冇进展、啊。 我离远呢个走廊度，就听到佢好大声就话：哎呀，我订到唔知咩窗口，又唔知望到你，又望到佢咁样嗰啲嘢嘅。 其实我睇我呢位拍档好开心嘅、啊，因为第一样嘢佢舍得使钱。 系冇错。 即系呢一点，我哋记唔记得我哋寻找快乐的人啊？你有讲过噶？ 对自己唔好啊？ 对自己要好啲。咁 都唔系对自己好啊？ 咁佢自己都有份住噶嘛？虽然美其名就系仔仔十八岁生嘅咁样，系咪？但佢有份住，即系平时呢啲钱佢唔会好嘛？你谂下，佢个仔要去到十八岁啊，由小学开始就系个目标就 系 我想去呢间酒店度食自助餐，等到十八岁先可以食噶嘛？全家都要勒住个肚皮咁样噶嘛？ 好犀利！ 但系今次佢真系好出嚟，我戥佢开心嘅。但系头先咧，你未翻嚟之前，佢同我讲，琴日佢同咧酒店，因为阿田就 book 咗酒店，礼拜日就要住几日咁样嘅。 商讨 系啦，佢尝试嗱，佢坚持话唔系拗优惠，咁我唯有咁讲。佢都係想拗水吹、 哦， 就拗到去， 聊人傾偈， 去打電話去酒店個 reception 同佢傾， 由琴晚架拗到而家 啦，係啦， 咁誇張 啊！又同佢講啊，你嗰個車個接送係點樣㗎？哎呀，嗰、那個房係點樣 啊？有車接送啊？ 泳池 未要俾錢嘅， 我、啊、但係會喺邊度接你過去㗎？ 我就係問啦，嗱。 真系喎， 嗱 劲喎！ 人哋嗰、那个其实咧，我就即刻去讲完一大轮，我忍唔住，我冇试过，我就同佢讲，其实人哋嗰个优惠咧，嗰、那个宣传写得好清楚，就点到点咯，你住边就送到你去酒店咯， 哦、 都好合理啊咁样。但我呢位嘅拍档就话，哎呀，我住得近啊，咁咪唔抵咯，即系咁样去同人哋倾偈，你明唔明白、 哦？即系你想用人哋嘅优惠取消就折扣喺酒店房价度。嗱，我唔用你架车啊，平多五九得唔得啊？ 咩架车要俾钱租噶？ 哦， 系啊，嗰、那个。豪华 咁，你咪试下再住远啲咯，然后再搭佢程车咯。 佢真系有咁谂，因为我头先同佢讲，咁你系咪觉得住沙头角就抵啲？有冇谂过咧搭一程车去到沙头角，等人哋咧攞个老鼠来鼠咁样咧就车你去咁样 你先攞一晚价钱租我嗰边屋企，够远啦，咪抵啦，系咪先？ 咁你就收咗佢一晚价钱先。 我收咗九蚊价钱先啦，咁。你过去咯， 咁我唔知道， 不过都兴奋喎。如果咁样有个礼宾车嚟接自己都好高兴， 都系 啦。 但系你咪都系会着成咁噶咋？ 咩叫着成咁啫嘛？ 唔系即系咁奔放啊！你今日都系一个女神雅典娜嘅露膊造型咧，都系谂住用呢个方法上车。 女神雅典娜都觉得被冒犯啊！ 唔系 啊，你咁样讲。 一般我哋讲女神雅典娜嘅重点系女神，但系形容喺佢身上就最尾嗰个字系重点嚟嘅。个、 哦、 重音摆嗰度。 佢都系一个娜姐，系咪？ 啊，得唔得啊？ 系啊， 得都得嘅，都得嘅。咁啊，咁啊，最高兴咯，真系。 其实我咁讲啫，我见到佢真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咁样翻嚟咧，即 系 又一次证明我琴日讲香港人咁。 使下钱系好噶， 搵两日搵个位置放下假，即系可能呢个系好事嚟，同埋即系有阵时你打开新闻咧，你每一日睇，咁譬如我放假，我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我唔使准备翻嚟开咪嘛，睇少咗报纸。个 人 个情绪就 同埋又半日假啦，我哋都收咗工先噶嘛。但我琴日都高兴嘅，因为咧我琴日就九休复出，走咗去跑步咯。 系啊系啊， 我都觉得 我见到你又俾片我睇， 系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因为第一就学你话斋啦，如果今日就惨啦，乌云密布。 哦系啊， 咁啊琴日仲系有晒太阳咧，咁、我就算跑得慢啊，晒下有汗出咧，哇争好远噶。 喂，个人咧真系出咗汗咧，嗰啲安多芬咧散晒出嚟咧，真系 OK 噶。 多安芬定安多芬啊？ 安多芬 定多安吧？ 安可能 安心啊，真系系啦。咁第一有跑啦，咁我觉得真系精神咗啦。咁第二咧，我琴日都有做到带埋个细路咧，就再落去沙滩度玩。不过咧，琴日我就发觉就摆咗个小乌龙 咩啊？ 咁咧我就即系我跑完步啦，咁我上嚟咧仲又砌片啊咁样咧。你知啦，而家大家好欣赏咧我嗰啲后期制作咧，觉得我花心思。主要我自己赞自己啦吓，系啦，咁咧、我就上到。 咁你做咗啲我同阿田唔识嘅嘢，咁我哋为哦，咁真系几好啊， 系咪先？你见 Albert 嗰条片，我完全系好原汁原味摆出去。 系 系咯， 系咪？ 因为你讲咗啦嘛，系男仔 执少啲， 系 啊，女仔 执 多 啲， 系啦。咁我就系跑完步之后咧。咁我就即刻就執咗自己條片啦，我又擺上網先啦，話等大家分享一下我啲九休復出嘅喜悦。跟住唔經唔覺咧，啲細路都醒曬咯。咁我都冇同佢落去，到咧連我老婆都醒埋過，你唔係同佢落沙灘嘅咩？我而家落啦。跟住佢話，但係而家食飯，我話食咩飯？呢個天咁光咁樣咧，原來日長夜短嗰個威力真係好大嘅。你知唔知當我話咧個天仲好光，我話咧而家唔影響食夜晚飯時間想落沙灘嘅時候幾多點？ 六点几？ 原来已经喺六点五十分噶。 你赖个天啊！ 原来 唔 系啊，我想话原来装得咁紧要啊！ 咁又 我系完全，我净系望一望出边，我话食咩晚饭？一个天光到咁样，我边有阻到你啫？真系 啱啱啊！有一次我系咪去屋企执衫咧？跟住咧执到唔知时钟，因为我即系学你话斋，靠个望个天咧就大概知道几多点啊嘛。跟住执下执下咧，跟住我妈打嚟话做咩翻？你翻嚟食饭咪？我咁早翻嚟食饭做咩？即系我 系啦。 跟住再话唔早啊！而家六点几啦，六点九嘅啫。 睇唔出啊！真系 乜咁夜噶啦？已经好光啊个天，咁跟住就变咗就 系 啦，夜咗。 系啊，呢啲大就细细成骑虎啦，冇理由呢个时候缩沙噶嘛。两个仔等咗系咪落去噶咁样？跟住我同老婆讲：喂，等忍先啦，喂，我都知六点九先落去，有啲离谱嘅真系。我攞阵啦咁样，但真系光噶。 今日好快天黑噶嘛，今日快啲走咯。 系啊，真 系 好快天黑咁啊，唔系都 根本就系想唔带个仔落。 唔系最后都落去嘅， 可以嘅。 系啊，都开心噶。然后我发觉咁样攞落之后咧。大家爽好多，我出咗汗咧，其实我都嗨嗨地嘅。两个细路咧落去足够放电咧，哇，反到嚟几快瞓着啊！真系。 我咧，我觉得你哋讲得啱啊！我琴日都做咗啲嘢嘅，我就同啲朋友好好，佢哋同我庆祝。 你已经做咗好多嘢噶咯， 但系咧留喺室内打牌系冇咁好嘅。啱啱嗰个冷气位吹住个头咧， 哎呀，你有啲头赤 啊，痛 啊， 系 啊， 有 冇食到糊啊？ 冇办法啦，因为即系冇嘢啦。 咩啊？头发少你想讲系嘛？ 咁啊直接吹咧，系真系吹得头痛。 咁你都要小心啦，天！ 我 哋两个揽住一齐，佢根本妒忌我。 你 咁麻雀打 都 get 到 四圈， 想攻击你呢个位啊？ 佢冇粉啊，因为你明唔明白啊？哎呀，揦住揦住啦，点样都好啦。今日咧就 Happy Friday 啦。 系啊。 节目去到十一点半咧，有寻找快乐的人啊，最后一集系啦，有 Albert 欧瑞强，而今日咧仲可以有风骚大点唱。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喺网上留言啦。十一点之后咧，可以打电话嚟18738888，做一个。我点唱啦？ 注定是那天，上天恩宠那天，为你共我的缘，找到相约。是残了点，未够赠你假如，但我尚有隐符，写一张唱片。这用余下炫耀未老掉的牙，凭无限快乐证实我的身价，告诉你天光了，望着你我不再怕，这一年十万里晴空开满花，天光了这一秒，只需要以后就这般。继续向上爬，遍地盼望，遍地有感受。哪里成影，哪里是变，世界大千，地球也要公转。晨起里我抱着你，黄昏我也抱着你，一秒仿似多过一世。 有周柏豪嘅天光了啊吓，冇料啊，但我真系想去天光了啊，因为咧即系阴公啊，佢而家我哋就话好似啊疫情呢头啱啱轻轻放缓咗， 系， 但其实冇几耐你就见到咧嗰啲阿名店啊。阿太最爱嘅嗰啲大铺头啊，嗰啲连锁啊，佢一系咧有啲就话唔要间铺啦，一系咧就唔要啲人啦， 要钱唔要货 系啦，要钱唔要货啦咁样。 即 系 嗰两个嘅名店咧，琴日睇到新闻嘅时候咧，嗰、那个震撼度都几大嘅。我哋讲边间先啊？ 咁啊，遗物啦， 好啊， 系啊，呢个喺内地成日都俾人用遗物嚟称咧，我觉得呢个遗物几好啊，真系系啊，维多利亚的秘密。 系啊 ，Victoria's Secret 啊，讲紧嘅咧就系佢哋铜锣湾啊，本身有一间咧，哇，四层楼咁。咁高嘅巨铺咧，突然之间咧，琴日就结业，见到咧铺里面咧仲喺度收拾紧一啲嘅物资咁样添，跟住咧仲 好多嗰啲内衣啊， 系啦，但系同埋咧，你睇到嗰阵时，你会明哇，我谂市道好啊，容易啲做；市道差啲嘅话咧，净系佢哋嘅租金嘅开支啊，因为都即系大铺嚟噶嘛，好似就成五万尺 咁 多， 多层系咪先？ 700万一个月，月租你仲未计其他人工啊、灯油火蜡啊各样嘢嘅开支咧， 每个月都可以买一层楼其实 系啊， 真系好夸张。我就系想话咧，乜卖内衣裤可以卖到一个月最少要赚700万？如果唔系佢点扣租？ 我净系租咋？ 唔系我知啊，即系你最少要有700万啦 嘅营业额， 嘅营业额真咁犀利嘅。 嗱，我估咧佢 你哋有冇 帮 衬 过？咁我无端端帮衬 佢， 佢 系咪冇男装噶？ 冇嘅， 哦， 系啦，但佢哋都仲有嗰啲咩香水啊嗰样嘢嘅产品， 你都冇买到啊？ 冇， 系咪因为佢哋嘅 size 全部都系迷你版噶？ 你见到佢哋嗰啲天使系咩款式，阿田系咩款式嘅话，你唔好侮辱咗阿田，阿田系独别墅一格嘅，因为系。 因为咧，嗱，你知唔知？我觉得好笑，佢而家咧就话将啲大型纸箱执嘢啦，内衣产品下架啦，咁啊话店内充斥住杂物啦，咁跟住咧啲记者咧就访问咧，即系附近商铺嗰啲街坊。市民咧，嗱我唔知系咪真系咧咩叫做人倒就中啊人啊墙倒就中人推， 系 树倒就胡宣散。呢间铺头一执笠咧，佢访问嗰啲街坊咧，咁啱行过，全部都系弹嘅。 系， 嗱我又唔明喎，弹咩？譬如有啲人就话有个市民徐小姐就话冇买过佢啲衫啊，觉得有啲 old fashion 突 ，overpriced 突。自己覺得內衣唔值咁貴，舒服就得啦咁樣。咁、 哦、 咧，然後佢就話：另一個咧就話：哦，尋日先喺度買一條褲，今日老公就同我講執笠啦，咪睇下有冇機會執平貨咯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啦，然後佢就話：係㗎，人流少咗咧，職員服務質素咧都已經冇咁熱情啦。哇！即係突然間大家好似覺得呢個牌子，哎呀都唔舒服嘅又貴喎咁樣。 會唔會一個報紙咁樣揀出嚟？ 係啊，我覺得佢就揀咗。 我都係咁話。 係啊，但係點解冇一啲咧？譬如我哋以前見有啲鋪頭結業。都有好多嗰啲咩 集体回忆， 集 体 回 忆， 跟住好多人嗰啲心头好咧，就话我要嚟食最后碗云吞面咁样咧。 去访问错人，你试下访问男士啊。虽然佢系卖女装内衣裤，因为其实佢今年咧，即系因为之前你见到嘅英国嗰边就破产啦，跟住就讲紧咧就系呢个加拿大啊、美国嗰边咧有250间嘅分店咧将会关闭。其实之前已经系 cut 咗一样嘢噶啦，就系 cut 咗佢哋每年嗰啲天使出嚟行 catwalk 嗰个 show 啊， 系啊， 冇咗个 show， 其实 是因 为男士就已经讲。 系啊， 冇錢啊嘛！嗰陣時已經，佢每年咧仲會揾好多嘅大明星啊，即係 Bruno Mars 嗰啲咧，啲天使就喺度行緊天橋嘅時候，同時間有啲大歌手就喺度唱歌咁樣噶嘛。Justin Bieber 佢哋全部都 好似都有介紹過 啲 新聞。 你揾啲大媽出嚟，可能又唔同啦， 係咪？我都覺得係啊， 佢真係有市場㗎。係 啊， 你知唔知大媽真係好難有揾一啲咧又靚啦，跟住又啱身嗰啲咁嘅內衣㗎嘛？咁如果佢打造呢條線，我個肯定話俾你啦。应该有得救， 我未必 搏一搏有得做大妈 model。 唔系，咁你就要将佢改名，就唔系维多利亚啦， 系 维多利亚港啦， 好阔啊，阔水深广阔咩咁样 ？Victoria Harbour， 咁可能就会有机会多啲。 我话你呢批先可以有肯使钱啊， 但唔得啊嗱，因为有人对比过咧，佢上一手嘅店主系咩人嚟嘅咧？即系而家呢一个牌子就系呢个维物啦。佢上一手铺头咧，原来系呢一个咧。 铺嘅之前嗰 系啦嘅前身啊，系咩嚟嘅咧？ 即系租呢间铺嘅铺头， 就系 Forever 21，即 系 都要讲一次， 拜拜咗。 但系呢个系啱啱一个对比嚟嘅 ，fast fashion 平价嘅， 都做唔住啊， 都做唔住。不过当年咧，佢又贵好多，原来咧700几万系平噶啦。 OK， 原来2011年嘅时候，头先我讲嗰个美国廉价快速时装店咧，就好长个名，系1380万成租嘅。而家你话700万，其实已经跌咗接近 一半 啦。 但系个结论系 都 做 唔住， 都做唔住，即系话你无论系贵价嘅，谂住系打啲中高上嘅女士唔得，你话喂打青春无敌嘅少男少女平嘅又唔得， 系 咁你去边度得啊？ 咁 再要讲多一格啦，就是、名店都可能做唔住，因为讲紧嘅咧就系Chanel 啦，都可以讲佢个名，因为真系新闻嚟噶啦。 天啊，喊咯！ 嗱，未知嘅嗱，就系、是、香港嘅分店咧，近日咧就陆续啊听到有呢个咧就系缩减门市人手嘅消息，仲话咧可能会影响到超过100人嘅饭碗添。有涉事嘅员工咧就话咧Chanel 要求员工自行辞职或者。连续四个月放冇薪假吓、 哦，即系要停薪留职， 甚至乎咧就有人话咧，佢哋咧拒绝按住呢个嘅雇佣条例啦，支付遣散嘅赔偿咁样嘅。咁啊，后屘咧，琴日咧都晏啲嘅时间咧，都有记者朋友咧就揾到佢哋咧，就系做咗啲嘅回应咁样嘅、哦。因为咧，佢哋就话喂，你哋之前又话咧唔炒人噶咁样，咁同埋我哋之前都有报道啦， 咪咯，佢哋啲名店 排长龙，仲话加价噶嘛，系咪、 啊？ 不过后屘最后屘咧，即系就算记。者问到嘅时候咧，佢哋个答案咧都系回避裁员嘅问题，净系话咧外围嘅经济同埋旅游业复苏前景唔明朗咁话。 你点啊？你啲香水，会唔会趁机又再买翻少少啊？ 应该会送俾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好有机会在本周末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人大法工委这几天在香港收集意见，根据正常程序，北京听完意见之后，决定是否修饰或者修改草案，再交给人大常委投票。他又说，有关草案目前不在议程上，能否赶及本周末会议处理，有待到北京后才知道，但是估计到时就草案投票甚至通过的机会很大。谭慧珠说，以往列席常委会的港区人大代表通常有四人，上一次人大释法时有六人，据他了解今次会议列席有近十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亦获邀列席。十名日前由迪拜到港的内地人打算经香港转机到内地，但是没有登机证，在本港机场滞留大约五日之后，被安排送往鲤鱼门公园度假村检疫中心隔离。立法会议员陈海恩说，涉事的内地旅客同机人士当中已经有3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滞留的内地旅客当中已经有人出现病征要送院治疗，担心如果有人确诊在机场滞留期间曾经接触返港旅客、食肆和机场职员，会将病毒引入本港造成爆发。陈海恩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又说，事件显示航空公司在安排上出错，要求航空公司交代，他又认为机管局亦要交代，同埋要协助寻找滞留旅客在机场曾经接触的人，被卫生防护中心安排检疫。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塞恩要求设立特使监察香港情况。侯塞恩在2014至2018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他联同另外八名前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发表声明，表示忧虑港区国安法立法会带来严重威胁，令情况日益恶化，导致香港人权危机，因此提出建议。声明说，相信香港现时面对真实的人权和人道悲剧，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成员国必须紧急行动，设立机制监察和汇报香港人权及人道状况。英国前外相列伟敬形容联合国前官员的行动已经发出明确信息，香港现时的本土争议已经引致国际关注。新疆和田地区发生 6.4 级地震，于田县城震感不明显，电力交通和通讯正常，距离震央最近的乡镇暂时没有伤亡和房屋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日清晨5:05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发生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本港天文台亦录到今次的地震，震央位于和田东南大约270公里。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日下时间去到朝早10:45，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2点，跌129点，成交金额351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8.4跌2.4，阿里巴巴215.8跌5.6，美团点评175.5跌2.9，小米集团13.72跌1.6，信宇光学科技127.2升7.4，中芯国际28.55升1.1，友邦保险74.4跌2.2，港交所319.6升8，平安好医生123.3升8.3，中国平安78.3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1，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4，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4点，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63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88美元，卖出176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山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段挤塞，咁去西贡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啦，特别系啊，咁龙尾排到去麦边。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蚊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怡，好烦嘅，成日流眼泪。 哎，我真系好后悔。大学嘅时候冇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冇事，康翻康翻康翻。 但其实最癫系佢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嗰阵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天台啦。 有笑有泪嘅人生同埋节目，应该都系快乐嘅。 咁以后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继续同你一齐笑一齐喊啊！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 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懂特异功能的。 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的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我都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他说他昨天放了个下午假，走了去跑步。跑步通常都是那些呢想唱歌唱得好要练气。究竟我这个拍档他是不是为了他今天要点唱的时候唱回两嘴，所以他真的练气，希望可以练好一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大热天时自己一个人走去跑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请他自己讲一下，曾志豪。 哎呀，你唔提我，我都唔醒起。系好多呢啲比较专业啲嘅歌手呢都会喺出 show 之前呢就去跑步练气啦。而我諗佢哋跑步练气都唔够我琴日练得咁极致嘅，因为我係尝试一路跑步一路讲嘢嘅，原来都真係几花气力㗎喎。咁唔知我日子有功嘅话，我第日再同 Albert O 困过嘅话，佢会唔会俾我唱多两粒音呢？毕竟喺琴日嘅快问快答里面有好多人都赞豪仔你勇气可嘉，面对任何困难都敢于挑战。但我想话，真正勇气有加嘅系前辈，因为佢见到我行上嚟同佢唱歌，佢毫无惧色，即使听到我唱到个音，佢都一面嘅松容。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埋我哋今日嘅 Part Two 寻找快乐的人啊！如果你想睇下我点样一路跑步一路练气嘅话咧，我晏啲都可以 share 上嚟，等大家一齐感受一下我嗰种嘅诚意。其实我而家又开始喘紧气啦。除了有 Albert O 啊，有快问快答咧，其实而家网上面仲有一样嘢睇嘅，当然就系嗰啲变性相啦。系啊，突然间咧，全部人都变咗变性人咁样啊。呢、這、一个叫做 Face App 咧，咁啊，即系疯球，即系全球疯狂啊。我哋亦都有啲网友咧，就帮我哋三个咧，就整嗰啲相上去。咁我想咁讲，其实以女扮男咧个效果咧系搞笑啲嘅，因为咧当我见到桂花田嗰张相嘅时候咧，我望住，哇，两个人嚟嘅，即系人哋男变女咧系有迹可寻嘅，仲见到啲轮廓嘅，女变男咧系真系完全第二个人嚟嘅。我见到桂花田变成嗰个壮汉嘅样咧，咪真系一个陌生人咯。但系唔知点解就有几分桂花田嘅神髓喺里边嘅。咁啊，至于小弟阁下本人咧，就好不幸地咧，就有几个唔同嘅评价嘅。除咗有人话哇好靓咁样，有啲人就话点解咁似桂花田呢个样，撞鬼咯！我望住，仲有啲我 friend 嚟讲，哇喂，今次桂花田留咗长头发，点解会咁样噶？嗱，不过就唔系净系想同你分享呢啲好笑嘢嘅。咁啊，因为呢一个 app 咧，好快就有人话喂喂，小心，有两大风险。嗱，第一个风险咧。可能你话我唔介意，因为呢个同私隐有关嘅。佢首先咧就要存取你好多嘅个人资料啦，亦都要将你嘅相咧掟上佢嘅云端嗰度咧，咁先至可以进行呢个所谓变性嘅手术嘅。sorry 系变性嘅手续嘅。咁当然啦，就会令到咧可能话喂，咁你啲相咧就掟到出去，咁点算咧？嗱，但我又觉得咧呢个私隐风险咪低啲嘅，点解咧？而家啲人咧唔系玩自己嘅，系玩人哋嘅啫嘛。譬如我哋将四大天王啲相攞晒出嚟啊，政坛啊，好多嗰啲叫名人界嗰啲掟晒出嚟，都唔系攞自己张相嘅。咁嗰啲本身都系名人嚟嘅，咁其实冇乜所谓啦，系咪？你觉得黎明啲人会唔认得佢咩？咁但系你都要留意，佢唔用你张相啫，你有冇俾得太多个人嘅资料俾佢存取咧？嗱，呢个你要第一你要留意啦，因为咧而家话呢个 app 嘅公司咧其实就系俄罗斯。 咁啊，佢个所谓嘅根据地咧就摆喺美国，而美国 FBI 咧系曾经发过一个警告嘅，就话咧佢哋可能会有潜在嘅情报安全风险，可能会俾俄罗斯政府咧窃取你个人嘅资料嘅咁样嗱，咁所以你要留意啦。第二个可能你话我唔理私隐啦，我饮佢去啊，但系你惊你啲钱噶嘛，即系桂花田就最担心呢样啦，因为原来咧佢虽然有三日免费试用，但系。你要在到期日之前的24小时呢你要取消那个订阅。如果不是呢齁恭喜晒啦。佢就会帮你自动续约㗎啦。咁分别有譬如说每个月续啦每年俾钱啦同埋有永久三个选项㗎。佢话呢有好多朋友呢就话喂俾佢自动续约啊甚至乎呢佢已经是取消咗呢都话呢唔成功。咁嗱呢个你真係要小心啊。我都有用到有啲 app 呢佢係话俾你听佢会自动续约㗎。咁但係嗰啲起碼就係我心甘情愿嘅譬如我有條剪片嘅 app 啦咁我就俾咗两嚿幾水佢呢咁我就一年嘅咁我就好啦好啦我俾啦咁样佢都讲到明嘅试用48小时如果几多日之前呢你唔取消呢佢就会自动帮你订阅㗎啦咁样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变性还变性就唔使呢将自己荷包呢都变到呢俾埋佢用嘅咁当然啦你要照顾埋自己嘅私隐啦同埋最后可能都要諗下啊，点解咧？有啲人咧，佢变咗性之后咧，靓咁多嘅，究竟系咪生嘅时候佢行快咗一步，大漏咗嘢，定系生嘅时候慢咗一步，大多咗啲嘢咧？风头火势，唔知道如果黄耀祖佢嗰张相变成点？我琴日未揾到佢嗰张，会唔会因为变前同变后都系一样咁嘅样咧？因为佢介意嘅只系。我件衫有冇变靓咗呢我哋有黄耀祖， 有啊！我见到我哋有听众帮我哋整咗啊！第一样嘢咧，同男士同女士版本嘅黄耀祖咧，最大嘅分别就系肤色咯， 即刻唔同咗啊！唔怪之我认唔到啦， 白咗咯，白白都认唔到啊！ 只眼咧，只眼咧 都系咁细，同埋真系好似我家姐，我笠个假发画条眼线，同我家姐一样样嘅。 我阵间再都好过我似桂花田啊！ 咁又系嘅，真系好惨噶啦， 系啊，真系，我阵间再望下你啊， 有啲嘢咧嚟又会惊，唔嚟又会惊。讲紧嘅咧就系菲佣姐姐究竟嚟唔嚟？其实讲咗好耐噶啦，就系话咧，哎呀，因为疫情嘅关系啊，有好多嘅菲佣姐姐啦，佢哋都未能够话如期嚟到香港度工作。不过咧就有话咧就系嗰边嘅即系菲律宾嘅政府啦，同我哋香港嘅政府咧已经有沟通过噶啦，仲话咧菲律宾嘅总统咧就话批准啊要处理事件，估计咧大约喺未来。几个月咧，会有成12000名嘅外佣咧，就会嚟到香港嗰度工作嘅。其中咧，超过7000人咧，就系新聘请嘅佣工嚟嘅咁样。但可能大家即刻就会谂到啦，由菲律宾嚟香港之后咧，佢哋嘅病毒检测啊，或者系隔离14日嘅措施，各样嘢系点样咧？咁样有雇主嘅代表咧，就认为啊，菲律宾嘅医疗制度啊，个透明度唔足够啊，当然就会担心啦。喂，外佣姐姐嚟到香港之后咧，咁隔离嘅情况系点啊？安唔安全？咁样，而亦都有咧呢个嘅雇佣中心啦，佢哋就会话到啦，会唔会咧政府咧就帮帮手啊，做一啲咧即系统一性嘅一啲嘅隔离嘅措施，好似咧就话由可能由一啲嘅雇主咧俾咗呢个机票、酒店啊、膳食费用嘅钱咁样，但系就希望咧可以统一地去处理呢个隔离嘅工作咁样话嘅。而亦都有另外一啲嘅香港家庭雇佣雇主协会咧，就有其他嘅担心啊。佢就会话到啦，究竟菲律宾嘅医疗方面咧，透明度足唔足够嘅咧？外佣嚟到香港，而且人数咁多啊，会唔会增加咗一个感染嘅风险咧？好担心咧，会造成一个大爆发嘅咁样。所以其实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大家都真系会担心嘅，即系如果一扎咁超过10000名嘅外佣啊，一次过咁样涌到嚟香港嘅话，哇！咁佢哋之前又要隔离14日啦，咁啊就算是雇主啊，找了个酒店给他住都好啦。可能酒店他们隔离那个隔离邻舍咧，隔离房咧，又是他们的同乡嚟嘅。就算他们去到香港机场啊，做了个检测的时候咧，系冇问题嘅。究竟啊，继续就同其他啱啱又初嚟贵境啦，系咪啊？同隔离房又倾下偈啊，一起交换下啲食物啊，各样嘢嘅话，成件事系咪安全嘅咧？咁样，我谂呢个咧都系好大嘅问题啊。但系咧，劳工处就咁样讲嘅，暂时咧唔同嘅，譬如雇佣雇主嘅。 協會啊，又或者一啲嘅僱傭中心啊，都有提議到，統一做一個評估，甚至要求佢哋入住呢個檢疫中心咧，可唔可行咧？咁樣佢哋暫時就話咧，即係政府咧就未有啊，就住外佣抵港之後咧一啲檢疫安排咧，諗住統一嚟做咁嘅。唉，其实睇到呢度都真係有啲驚㗎。虽然就话疫情呢好似呢稍稍地就冇之前咁严重啦，但你见到啦外来嘅确诊嘅个案呢个数字其实突然之间呢每一日呢都近乎变返双位数字咁样。而其中呢一个大户就嚟自菲律宾嘅。咁我好希望呢即係港府呢同菲律宾嘅朋友啦，即係嗰边嘅政府真係要好好讨论啦。如果有咁多嘅外佣姐姐嚟到香港嘅话，究竟係点处理呢？係咪如果一阵间处理得唔好嘅话，嚟咗个第二波大爆发，就真系大家都受影响啦。风头火势，去过外佣姐姐咧都唔够胆放假，但我谂呢个都系最好嘅。暂时我哋香港嘅疫情咧相对地受控啊嘛，留翻喺香港，我哋继续咧做好我哋嘅防疫措施咧，咁就最开心啦。亦都祝你嚟紧咧，你照翻工噶系嘛？你翻唔翻工噶？你照翻工，但系咧都有得住下酒店同屋企人 relax 下嘅桂花田。 是啊，我姐姐佢原本话四月就放假，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佢放唔到，跟住又嚟紧，唔知佢有几边日可以真系翻去乡下。不过佢都话啊，我都系唔翻去住，因为都真系有啲担心嘅。希望大家都系啦，安全至上啊嘛。 咁叫埋你个姐姐一齐住酒店，帮你手执嘢咯。 我有谂过邀请佢一齐去参观下咁样咯。 参观， 因为冇位啦已经。 其实咧，佢有同我讲嘅 参观， 佢唔止叫工人姐姐嘅，咁个仔生日啊嘛，佢又冇邀请我，但其他屋企人都会去嘅。我谂咧个阵容都会几鼎盛嘅。 哦，即系全部都逼立嗰个捞树捞树度。 唔系啊。嗰个车就另计计咗未租嘅， 房民店俾咗钱，梗系用到尽啦。 嗱，而家咧，即系头先阿祖祖都讲咗啦，工人姐姐系啦。而家香港咧，大部分咧有小朋友嘅家庭咧，都几乎好多都有请工人姐姐啊。请姐姐原因咧，都系啦，两公婆出外搵食啊，咁屋企冇老人家去帮手，咁啊冇办法啦。就要请姐姐啦。咁但系有啲请姐姐嘅原因咧，就系环境啊，好啲啦，咁啊有老婆或者系有长辈凑小朋友，但系都希望请个姐姐喺度帮手做下家务。咁啊有啲咧就系请嚟照顾老人家啊，独居长者啊，而大户人家咧咁啊负担得起咧，有啲请两个或以上嘅工人姐姐系都几巴闭噶。咁啊，所以咧虽然香港嗰个环境住居住环境咁差，但系都有几十万名嘅外佣姐姐噶。咁啊喺香港工作，咁认真啦，地方咁细，同屋企人相处其实都有困难，沟通都有麻烦。咁啊，再加上同工人姐姐未必咧完完全全可以沟通得到之下咧，其实雇主同佢咧都可以出现好大问题嘅。咁啊，雇主惨，姐姐都惨嘅。往往因为咧呢啲问题咧而发生冲突啦。咁啊，外佣姐姐离乡别井，咁啊签咗合约就唔做咧，咁啊又要赔钱啦。咁啊又担心如果咧如果唔做嘅话咧，会唔会咧之后有冇人请啦？咁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都几无助。但系雇主都唔系好多去边。咁谂一心谂住请个姐姐翻嚟啊，梗系希望可以帮得到手啊，就唔使佢再添另一家，即系另一样麻烦啦，系咪？因为又要工作，咁啊又要就要照顾屋企其他嘢咁。但系又唔系个个姐姐可以咧做得到，同埋做得好噶。啊，见过啲家庭咧，真系转完一个又一个，结果咧都系咧唔再请姐姐，自己搞掂好过啦咁。但系有啲家庭咧就请咗姐姐咧，一请啦，哦就可以请十年八年咁样计噶。所以咧，好多人咧都系话，请外佣姐姐咧都系即系讲缘分嘅。但系刚刚睇到有一个咧关于印尼姐姐嘅新闻啊，哇，睇到都有啲心寒啊。事完嗰个印尼姐姐咧就话同个雇主嘅关系唔好，咁点唔好法咧就佢哋又冇得点提啊。咁都系明白啦，系咪？香港个屋企环境咁细，工作压力咁大，咁可能真系出现啲问题啦。咁啊，姐姐工人姐姐要求离职嘅，但系雇主咧就唔接纳嘅，因为佢都有个两岁小朋友要凑啊。咁啊，呢个姐姐一心谂住呀，如果我做得差，激嬲个雇主，佢咪可以炒我之后回乡下，咪 OK 咯咁。 啊，听过呢啲个案啦，啲外佣姐姐会同个雇主唔合作噶嘛，叫佢做 A， 佢系做 B， 一系又唔做咁样，整整下雇主顶唔住咧，就会炒咗佢啦。但系呢个姐姐，佢竟然喺嗰啲食物上面落药，食到咧个雇主咧个女雇主咧突然间咧肥咗40磅，点解会知道啊？因为咧个女雇主咧就走去睇医生，咁啊一检疫检查之下咧，个身体无端有过量嘅类固醇。咁佢冇食过药噶嘛，咁点会无端多啫？于是乎佢翻到屋企就留意下工人煮啲咩嘢食啦，再睇埋佢哋安装咗个闭路电视，一发现佢真喺啲粥嗰度落药啊，所以咧引到佢咁样啦。咁于是佢当然报警啦，啱啱就判咗呢个印尼姐姐咧，不但冇得止翻乡下，而且仲要判佢8.5个月添啊，要坐监咁。啊，呢啲事情咧都系只系冰山一角嘅，希望真系大家有一个缘分，请到一个好嘅姐姐就好好。咁 keep 住佢啦。如果真系觉得唔啱用唔啱使嘅，都唔使闹餐死嘅，即系可以同佢讲话，睇下点改善。如果都系唔得嘅话，咁冇办法啦，唯有嘥少少钱，都要请佢离开啦。因为费事无端端，真系无端端有个灾难，令到自己身体唔好就唔好啦，系咪？ 咁你嘅肥胖系？ 我嘅肥胖系？ 你嘅肥胖系 双世积嚟嘅福。一定是 得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知道他老婆出 trip 是不是带着他的样子的公仔的呢？ 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 我一个人应该鼓励佢追逐自己想睇嘅世界嘅，但如果对方真系离开自己嘅范围，又会唔舍得。罗力威今次发生旅行娃娃，化解矛盾。作曲罗力威，填词方浩权，编曲谭健文、罗力威、Pandora， 监制谭健文、罗力威。 我等你。总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 上榜暂时两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罗力威《旅行娃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啊！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系啊，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细眼妹啊，唔系， 系啊， 真系细眼妹啊， 女仔你玩 嗰个 app 搞到乱晒啊， 乱咗啊！ 早晨啊，咁多位，今日我哋又嚟上 PE 堂。 系啊，正所谓强壮身体锻炼歌， 歌咩啊？ 锻炼个啰，冇咁啰嗦。 哦，原来做运动会冇咁啰嗦。咁我谂我哋三个真系要一齐做啦。 做得太少啦。 系啊， 今日想同大家做呢个跑步嘅运动。 好啊。 系啊，因为咧我手 uncle 咧，佢咧唯一嘅运动咧就净得跑步嘅啫。 但其实佢都七老八孙，佢耐唔先扮下跑嘅啫嘛。 系啊，但我见到有啲人都话佢跑得好噶。 咁我有讲 嘅。嗰个就系我咯。 我睇完咗阿手 uncle 跑步咧，我最大个奇妙嘅感觉。系啊，点解佢咧跑步个头会唔乱嘅？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好神奇噶， 哎呀都好乱噶啦， 同埋佢动又动又咁样跳下跳下， 哎呀 个感觉好唔觉 意令到佢唔开心。 我都系咁话，冇人留意到系一嘢，嗰样嘢，佢竟然留意到啲头发唔喐。 系我哋讲翻跑步咧， 我哋讲翻跑步啦。 咁跑步点样令头发唔喐，咪一样都系件事。 嗱，我哋都系讲咧同一啲数量有关嘅，不过今次就唔系讲头发嘅，就系咧。跑步咧，你有冇见过啲人会着钉鞋、 啊？有啊有啊，喺田径场、 田径场上就会着钉鞋嘅。请问你，一般个鞋底嗰啲，系啦嗰啲钉咧，有几多粒嘅咧？ 哦，嗰啲钉咧， 佢嘅粒数同埋你做嘅运动项目有咩关系咧？ 系咪睇风水一样？ 睇风水啊！不如我俾个方向你哋谂先啦。 好啊。 咁咧，你觉得究竟系咧？越短跑嘅距离，啲钉系越多啊？定系越短跑嘅距离，啲钉就越少咧？ OK， 我嗱死啦， 我觉得我估先啦咁。 好啊。 你谂下，我估系短跑嘅时候咧系多钉嘅，因为咧佢嗰个咧步速啊，各样嘢咧更加紧密啊，更加要勾得紧嗰个地板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容易跌到啦。 即系咁咪太离地啦。 系啦。 肥妹仔咧？ 我屋企系有钉鞋噶，但系咧我唔知佢个位嗰啲位置多定系少啊。咁我计佢多咧，因为我见到都几多鞋。 咪即系你，我唔系问你对鞋多唔多， 系啊， 我系话你觉得个距离越短越多啊。 多系咯，咪话个钉 跑短跑嘅话就会多啲钉 啊，好啱啊，你哋两个。 系因为我见到我两个细路佢都有跑比赛噶。 边个？你两个细路啊？ 系啊，你两个细路细妹仔朋友啊？ 你 系啊， 唔好 意思， 系啊， 系贵阿田。 佢话一般咧。原来咧，短跑项目咧，譬如100米至400米内咧，咁咧佢哋话佢哋大概啲钉嘅数目咧，都会有5粒到8粒嘅。 哦，真系有8粒啊！ 有噶，咁原来田径项目咧，佢话有规矩嘅，最多咧就系唔可以多过11粒。 哦，即系唔可以乱咁起钉， 唔可以嘅。即系你话我中意排个北斗七星嘅，得7粒可以嘅，8粒都得嘅，12星座就唔得啦，净系可以去到11粒，即系你唔使装晒咁样。 点解啊？ 我想因为他不想你太多粒，咁咪可能你跑不足啩？ 踩到隔篱嗰个人， 可能容易踩到隔篱嗰个人。 系啊， 同埋马拉松是冇嘅，因为马拉松是会跑到出去噶嘛，就冇得起钉啊！ 社会包括联合国成员国必须紧急行动，设立机制监察同埋汇报香港人权及人道状况。英国前外相聂伟敬形容联合国前官员的行动已经发出明确讯息，香港现时的本土争议已经引致国际关注。新疆和田地区发生 6.4 级地震，淤田县城震感不明显，电力、交通和通讯正常，距离震央最近的乡镇暂时没有伤亡和房屋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日清晨5:05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发生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本港天文台亦录到今次地震，震央位于和田东南大约270公里。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大屿山、屯门和元朗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咗116点，成交金额43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8.2跌2.6，阿里巴巴215.4跌6蚊。美团点评175.3跌3.1，小米集团13.66跌2.2，信宇光学科技126.9升7.1，中芯国际28.5升1.05，港交所320元升2.2，友邦保险74.25跌1.35，中国平安78.25跌9，平安好医生124元升9元。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27，瑞士法郎8.175，澳元5.335，加元5.683，新西兰元4.99，欧元是8.697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4点，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63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2.34美元，卖出17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咯，而家车龙排到去尤丽村。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和记大厦，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啦，码头涌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圣三一座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码头涌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圣三一座堂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喺九龙啦，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海云道挤塞，咁影响到而家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南昌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车高庙路车高庙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深刻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唔止听众都听得好认真。听到入晒脑噶啦！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香港咩啊？ 死啦！佢哋骂我哋啊！ 系啦，都要听嘅。嘅晨光 Michael， 你哋真系忠实听众啊，好抵石啊！ 我哋玩得认真，听众听得开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喂，点啊？ 点解？ 喂，点啫？ 点啊？点啊？点啊？ 点解？ 点解嘅？ 世界发生咗咁多事，好多香港人都重新思考最基本嘅原则同价值。全新一辑电视节目《想点》，每集从一个听落好简单嘅想法或者现象入手，抽丝剥茧，多角度思考，剖析背后最最最核心嘅价值。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头先个雷公唔见咗啦吓，咁啊希望咧出边又回复翻个平静先。 系啦，点唱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跟住咧，网上留言都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53都等紧大家嘅。 要唔要点唱嗰啲咩十八禁歌俾啊？ 俾边个？ 俾阿乐乐啊？嗰啲有冇啲啊？ 十八禁歌，即例如有 即 系 例如十八相送咯， 摆明线佢， 十八相送咯，系啊 ，shine 佢有只十八相送噶嘛， 系啦系， 可能都要喎，使唔使啊？ 刘华17岁算啦， 17岁，咁系，因为今年17岁， 佢今日都仲系， 今日都仲系十七岁， 听日就长大啦，系，你唔好喊喎，一阵间， 喊我会， 系啊， 我旧年都喊， 真系犀利啊，真系， 恭喜晒，恭喜 晒，不过真系唔觉唔觉咧，有好多同事佢啲细路咧好大，我费事开名啦，上次有一个同事咧，我哋做咗一节目咧，佢 send WhatsApp 同我讲咧，我哋做紧司机大路啊嘛，佢就喂，我都知道一啲关于揸车学校嗰啲嘅啲经验，咁跟住佢话，因为我最近帮我仔考车牌攞资料咧，跟住你个仔已经考车牌啦，可以去到，佢话系啊，哇，点解你个样仲咁少女嘅？哎呀，佢哋真系识讲嘢，俾封利是你咁样，我都真系唔觉佢真系。 咁系边个同事啊？你咁样赞佢，我都可以讲噶。 我唔讲住啦，都唔讲住啦，真系。总之我都真系唔经唔觉嘅，所以我有啲明阿田你嗰个心情，可能系突然间咁样一晚长大。 我就谂住即刻同佢哋报名考车牌噶啦，学车噶啦。 好啊，唔使乜啫，你自己都得啦，东莞去车牌。 你最想 得去明 啫， 真系。 我想好似外国咁，即系阿爸阿妈教仔女噶嘛。 你自己考翻个牌做教车师傅先 啦。咪咯，犀利真系。OK， 咁啊，嗱啱可以打你1-7-2-3-8-8准备点唱？ 好嗱，但系咧，即系我哋话疫情底下之前都觉得大家觉得好艰难咁样啦，系咪？但系究竟之后会唔会仲难咧？嗱，呢个一个好大嘅问题。嗱，头先我哋讲到啦，Chanel 又好啦，维多利亚都好啦，佢哋个即系生意做成点一个问号。但系同时间，我见到有个加价潮咧，好似嚟紧会到咁样，即系大家份工唔知有冇嘅时候，呢几日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啲乜嘢都加价咧？ 有啊，即系讲。提议啦，嗱的士啦，咁跟住公屋啦， 系啦， 的士系的士嚟噶， 加嗰个成10%， 九点几系咯， 系啊，即系当然啦，我最大嘅问题就系嗰个咩可加可减机制，即系又系点计嘅咧？即系年年都加，大家都已经拗晒头担心紧生活啊，要派钱啊，全民都仲可以加到成10% 咁样嘅，咁又去攞翻政府嗰套都系咁讲啊嘛，呢啲系即系过往嘅机制，咁照计都要计嘅，咁加唔加落唔落实咧就系另一件事啊嘛， 咁睇下佢点做啦。 咁跟住就佢跟住就話、其實我哋都有減租嘅，咁我哋唔係 減翻兩個月， 免租應該係免租，咁免租咧其實條數都抵翻去落去噶啦，咁樣。 但究竟佢嗰、那個即係？加價嗰個機制點計就真係要 先加一成就免租兩個月， 係都頭痕噶。另外一個界別咧又加， 係 個幅度我仲覺得哇喺咁澎湃啊咁樣。 我見到有幼稚園加學費或者同埋嗰啲直資學校都有加學費。 係啊，嗱呢啲我未見到，但係都同個幼稚園有關嘅。保姆车，我见到咧报道就话咧保姆车嘅经营好困难啊，可能喺下一个学期咧，即系大家翻学啦咁样， 九月开学嘅时候， 要加价40%、哦， 哇！ 哇！即系 保姆车加价40%， 即系100蚊要加， 加到140蚊咯， 140 系啊 系啊 系啊， 1000蚊嘅话就1400蚊噶啦。嗱，咁当然啦，呢个佢哋就讲紧嘅，因为佢哋咧就访问咗啊，即系业界嘅朋友啦，佢就话咧，其实喺过去嗰几个月咧，佢话你当做幼稚园咁样话啦。 知道嘅系，我都知道佢哋好惨嘅，成日都喺度向政府投诉，话喂，你有冇理下我哋啊？ 佢哋都话吃力噶，因为咧就起码少咗1/3嘅幼稚园学生咧就。一定唔使翻学噶啦，因为 K1 K2 仲未复课啊嘛，系咪？而 K3 咧，亦都做咗好多嘅退学潮啊，因为即系摆到明啊，冇得唔嚟紧嗰几个月唔系好使翻噶啦，系咪？ 可能佢就不如留一年班读翻 K2 啦。 又或者佢哋唔留班啊，亦都唔再留嗰、那个保姆车嘅费用啦，学费亦都唔交啦，咁变咗佢哋话咧，佢哋个收入咧就真系影响得非常之大啊！估计咧就要补偿翻咧就呢个停课期间嘅损失啦，同埋喺未来可以成功達至翻收支平衡嘅話咧，有機會新學年咧係需要加價3-40%，最快咧下個月就會公布翻呢個新嘅收費咁話。聽到呢度嘅時候，係咪真係覺得好驚啊？ 唔係，但係你係睇得出嘅，佢呢啲係屬於嗰啲叫咩啊？彈性需求好低嘅嗰啲項目啊，即係你係咪可以即係以前成日都話夠唔夠彈性咧？嗰個所謂嘅需求，如果你彈性好大嘅，譬如你話件衫加價。 呢啲係彈性大啊嘛，你可以唔買啊嘛。咁佢又佢咪梗係唔敢加啦。但係如果保姆車 需求係大， 需求彈性 嘅， 用大陸術語。刚性需求啊，你可以唔答咩？ 哦， 佢要加你都要俾嘅、 啊。所以即系，哎，所以咧，即系有阵子咧，啲家长咧会谂下，如果系咁样，即系少数少少怕长计嘅，咁可能佢就多咗人出车咯。 喂， 即系自己 都 唔会 嘅，最紧要你未必有时间啊嘛。 系 唔系个个仲可以翻工前就揸佢一转过去送佢翻学噶嘛？ 系啊，或者未必都有车 啊， 系 啊。 嗱，但系保姆车都未必个个中啊。 仲有个快餐店咯。 系啦，食嘢嗱，大家冇得唔食噶，系咪？我都冇谂过，大家以为咧就系、是，我都知道生意难做嘅，但系大家嗰个收入都好似咧诶掹掹紧咁样啊，系咪？唔系政府都唔使全民派钱啦，系咪？大快活咧亦都讲咗，因为早几日咧已经发现佢咧喺早市啊同埋午市啊，大部分嘅食品咧亦都系 加 咗价嘅 咁样。加咗多唔多先？佢有时咧就加一蚊诶至个半咁。 佢话佢唔多过0.5%咯，唔多0.5% 咯。佢话 系 啦， 咁佢哋都有回复到一啲嘅报章嘅查询噶。佢就话咧，由于食材嘅成本啊喺过去一年里面咧系持续上升嘅，所以咧就调整咗部分食品嘅价格，仲话咧已经全面加强呢个成本效益，希望咧可以将嗰个诶价格嘅调整幅度减至最低啦。呢次嘅平均加幅咧，佢话少于0.5% 嘅，虽然睇翻个加幅咧就好似唔 系 好大咁样，但系当大家赚钱少咗，周围嘅嘢都喺度加紧价嘅时候咧，都真系几头痕嘅，会唔会仲有嚟紧咁样咧吓？ 同埋即系有时佢个价钱咧，即系佢快餐店咧，其实我哋会觉得啊，系咪应该相对地平少少咧？但 系 佢嗰个价钱咧，真系拍得住嗰啲茶餐厅啊，嗰啲诶咩噶咯？ 唔系唔系咁样啦。如果你话咧，佢咁样加完价之后咧，佢系咪真系又会？冇炒人啊，系咪又会对啲员工又好咗啊？定系唔会咧？因为其实其中有啲人诟病就话，你哋都系属于可以攞好大嚿钱咧补就业嗰啲嚟嘅， 因为人头多， 人头多系啦，即系系咪都真系要系啦？系咪都要加咧？嗱，不过你又谂啊，如果佢认为佢加价之后咧，啲人会唔嚟嘅？ 嗯。 咁你可能佢就唔敢出招，因为我唔知佢点考虑咧，就 系 过去嗰半年咧，即系疫情期间咧，好多人冇晒生意啊嘛。佢系咪觉得用呢个方法可以即系帮补翻啲家计啊？ 因为就系之前太冇生意啊，想补翻之前几个月，咁我加少少人价咯，咁 即系有啲似咩咧？零 点五嘅啫， 0.5%有啲 大家加0.5%嘅话，咁我哋就加肉本难念的经噶啦。 系啊，咪有啲似嗰个西隧嘅嗰个哲学咧，即系人越少，佢越加价越多，系咪？咁你越人。加价加得多，你人就越嚟越少。但系快餐店，我谂佢呢个0.5%又，你谂下之前， 即相对地接受得到啦，大家会明白共度时间啦。但系如果即系譬如加得真系好多咧，譬如嗰个校车又系，唉， 三四成嘅话， 都明白 家长都好吃力噶， 家长吃力，但系我都明白小巴唔系即系嗰啲 保 姆车， 因为佢要够忙啊嘛。其实头先你话 佢哋惨啊，真系零收入噶嘛。 系啊，即系嗰个头先我话西瑞式嘅哲学咧，其实系有人即系。咁样运用嘅啫，喂，佢系唔会有多咗一百个人嚟俾生意我，但系佢又蚀咗可能多过一百个生意额，咁 啊 佢咪唯有喂你每人肯俾多50元我先有机会补翻啦，即系唯有咁嘅咋。 价加咗落去咧就唔会有得减啊，即系譬如当市道好翻嘅时候，佢、 這個、 又唔会真系减翻落嚟， 咁、 這个上涨咪好高咯。 我哋嘅人工又好似冇乜得点加咁， 梗系冇啦， 好头痛啊， 条数好难计喂。 所以话即系疫情下艰难定系疫情后更加艰难啊！大家真系好似呢首歌咁，希望唔好咩都加啦吓。 出支渣到豉油啊，都冇地够啦啩，够啦啩，咪枕住加，喂好啦啩，时时话加，年年话加。 盡金加杆到絕球在哪吒，我望能山對翼即刻飛上月球再搵過食，就冇有怕冇有怕佢加就加，拜拜啦！ 百無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媽咪桂花田。 好啦， 真系啦！哎呀，喺啲 rock 声之中咧，就出现咗呢个 加价嘅声， 加价热潮，百无禁忌， 系啊，有冇关系嘅咧？同你个题， 冇关系。下次先讲下嗰啲股市有冇 股市加价系嘛？好啦，好啦。 我上次咧就上个礼拜咧讲咗咧，即系一啲古代嘅一啲古怪嘅啲刑罚啦， 系冇错冇错。 咁啊，我上次系讲到笑刑啦，系咪？ 又饮饮墨汁啦， 系饮墨汁啦，系啦。咁啊，即系读书唔好咧，就饮墨汁啦，饮墨。執 係有啲難度嘅， 有啲難度嘅 係啦，挑戰啦。 咁笑刑咧，咁其實都有啲嘢講下嘅喎。咁啊嗱，笑刑咧，其實咧喺歐洲咧，即係喺17世紀歐洲咧，已經係有㗎啦。 係啊，去到歐洲啊，我都想聽下。 唔係，歐洲咧， 擠去笑到死為止。 即係喺嗰度有，咁跟住我哋即係到漢朝，我哋都有啦。咁但係我想問下啦，喺嗰陣時，咁啊用啲咩刑具嘅？ 即係令到佢笑啊！ 啊，笑型啊！ 我羽毛拗腳板底咯，我估都係羽毛拗腳板底。 你諗嘅都係 唔係因為呢個先係最容易觸碰到噶嘛？係咪啊？ 我以為攞手指腳啦， 有啊，羽毛有啊， 羽毛有嘅係。咁仲有冇咩啊？ 手指啊， 仲有咩毛啊？ 唔係，仲咪啊？仲有啲咩刑具啊？ 唔一定係要用毛嘅。 我聽到你話羽毛仲有咩毛啊嘛？ 皮鞭咧，皮鞭拗腳板底，拗落去啊嘛，講緊喺度搔癢咁樣啊嘛。 會唔會係攞嗰啲毛刷，可能是梳啊刷嗰啲咧，刷佢脚板底， 有少少围巾 啊，有啦， 佢对于呢啲嘅本身十大酷刑咧，有啲围巾， 好香艳嘅话，有冇戴眼罩噶佢哋？ 嗱咁样嘅， 唔使绑住佢只手，等佢冇得挣扎。 嗌我名，嗌我名， 嗌我个名，知， 好似好分裂啊嘛。我俾几样嘢你， 打到你肩周炎啦。 冇人讲啦。OK， 好，有一张凳，有铁链，有一个架或者一条柱，有几只羊，有盐，有蜜糖。 喂，差唔似喎，哥。 嗱，嗰啲咧咩柱啊，绑手绑脚嗰啲都合理嘅，因为咧你笑嘅话，你系会挣扎噶嘛。哎呀，你容易 得，我估到啦， 所以一定系要绑手绑脚先嘅。我 估到啦，我估到啦。 但嗰几只羊，我谂 有，我谂到啦，我即刻谂到啦，仲一定系中嘅添。 嚟， 同我哋中国古代都试过嘅，啲妃嫔咧。就话要得到皇上嘅宠幸咧，咁但系个皇上咧就话我坐住个车，佢停边度就停边度，结果咧佢就攞啲嘢喺前面攞啲盐啊，啲羊中意食盐啊嘛，佢就喺个妃嫔个宫廷嗰个门口就停低咗， 撒落去， 系啦，咁我相信咧系异曲同工嘅， 即系撒落去个 撒啲盐喺佢个喺佢肩周嗰度， 系啦， 然后就只盐咧就舐佢， 只盐去舐佢，唔 系只羊去，我头先讲咩啊？ 只盐去舐佢咯。 只鹽去舐只羊，舐到佢笑， 系啦， 系啦，都佢痕啊嘛， 同埋只羊， 同埋只羊佢系唔会放手噶嘛， 好肩周啊，佢真系犀利， 佢坚持要笑到落去啊嘛，应该系咁样啦，佢咪绑住佢喺条柱度，嗰个刑犯绑咗喺度走唔甩。 是不是 好变态喎，真 係有啲变态嘅， 係真㗎。 嗱佢真係呢绑住嗰个犯人，咁跟住呢就绑喺条柱度啦。 係啦。 咁有啲呢就会係绑喺佢坐喺张凳度啦，咁跟住绑住佢手啦，铁链。 係 啦。 抹开双手。 隻脚呢就框住咗喺一个架里面咧，就摄即系好似人头咁样摄咗佢嗰个颈度，即系嗰度集时又咁样就箍住佢嗰只脚，咁啊总之手手脚脚都唔喐得嘅。 系。 咁但系跟住咧，咁嗰啲盐同蜜糖咁点咧？ 咪搽落嗰只脚板底咯。 搽落脚板底度 系咪啊？ 系脚板底， 跟住 似咧，我唔知系咪真嘅。有阵时 跟住嗰只羊去舐佢咯。 古装片嗰啲咧，即系 蜜蜂啊， 大妈唔系嗰啲执妈就帮手咧，要生仔嗰阵时，有个架咁样晾起咗只脚嘅，类似嗰啲晾起咗只脚，个羊咪啱啱好高度咯。舐你脚板底， 佢真系将啲盐同埋蜜糖咧就搽喺佢只脚板底嗰度，跟住就放啲羊嚟啊！跟住咧， 好痕啊！ 咩？ 点解佢要揾羊？ 因为羊条脷系有倒勾嘅，或者脷胎厚嘅，舐到佢痕，甚至乎刮到佢痛。 头先你咪话好似刷用啲刷咧，再刷佢嘅。 系啊， 佢就话因为条羊脷咧，条羊脷系比较粗鞋嘅，当佢舐嗰时咧，哇！ 又舐又鞋咧，咁话佢话咧， 咁仲笑得出噶？其实系咪好 痕？ 好痕啊！呢条脷知唔知叫咩脷啊？沙脷， 沙脷，沙脷。 我哋夹埋一齐唱噶。 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咧，令到你咧，哇，真系咧，嗰个感觉，你谂下，一路舐嗰条脷，喺度即系佢话痕到，痕到真系 痛不欲生啊！ 我自己咧成日以为咧，系如果真系要点死嘅话，笑死都好似开心啲，但我听完你咁讲，原来都唔系，都好痛苦。 我都系想拣翻牡丹花死， 系咪啊？ 系 啊， 做鬼又风流，系咯。 咁啊，好啦，有啲咧就会你知，可能有啲好坚强或者好冷血噶嘛， 佢唔 怕折， 系 啊，即系 我唔怕折噶，咁咪就会仲惨啊？跟住 系啊， 等等， 应该就会将佢 ，no， 佢唔系摆落脚板底啦。佢擺落第二度，係咪？ 咁又不至於頭先冇你講嗰啲嘅， 冇格拉底啫。 哦，係啦，即係格拉底都會係一個咧比較容易，即係令到你笑到。 格拉底仲慘啊！你知你又不修篇幅噶啦，喺格拉底嗰度，嗰只羊肚餓，佢食草咁點算啊？你呢鋪真係大件事，無痛脫毛啊！真係 食完啲草舐你個嘴， 我又核突啦！呀，我諗起都核突啦，唔好意思影響大家食 lunch 啊！ 有過同得， 係啊，好慘啊！ 嗱 ，OK， 咁啊，即係格拉底係其中一個部分啦，都係有即係令到你好痕嘅，痕得好緊要嘅。但係咧，佢話嗰啲刑官咧就見到你啊，四靚仔，你真係覺得嗰條羊啊，嗰只羊條脷咧，唔係即係嗰條羊脷咧舐你都冇反應喎。 係。 佢會 我死都扮笑啊！ 係咯，佢就會攞牛脷，正所謂牛脷酥，牛脷酥味道真好。 或者用桂脷、桂花田嘅脷， 佢會加啲油落去。 我加啲油， 咩油啊？加 油就咁油啫。 咁就會點 㗎？ 鮮啲。 就係點解佢要加油啊？ 哦，因為加咗油之後，條脷再摸。落去会顺 滑啲， 滑啲， 唔系啲羊觉得更加好舐，舐极都即系咁肥腻嘅。 哦， 要舐 嗰只羊舐未舐，佢都舐唔到，佢就会出尽力咁咬落去。 咁佢未有咬都系要笑 嘅 啫嘛， 笑 嘅。 哦，唔系开 嗱，佢嗰啲油咧，佢话咧油系可以渗落去个皮肤里面。 咁跟住咧？ 咁佢话 你个神经更加敏感啊，好似你诶 渗咗油会敏感啲噶。 你 massage 嗰阵时，你咪会推油嘅， 会敏感啲噶， 令到你推得更加顺。用小嘅力达到更加大嘅效果， 好叻啊！ 我明白啦，呢个真 系 油桶啊， 真 系， 真 系 犀利。 即系加佢话你啊，你唔笑啊嘛，佢加啲油落去，等咧嗰啲油咧慢慢渗入啲皮肤度，再加埋条羊脷，系咁舐舐舐咧，即系啲油咧入咗去里边咧，更加令到你敏感咧，咁你仲惨。嗰啲痕咧係由體內裏面滲出嚟嗰啲痕咧，佢話你又啱唔到喎，因為你綁手綁腳 啊 嘛。 有冇話咧要俾只羊咁樣舐幾耐，笑要笑幾耐？ 唔係只羊問我要舐幾耐啊，我想收工喎。 佢有一群羊，你呢個舐完咪揾下隻舐。 羊群效應就咁樣嚟㗎， 真 係。係啊，突然間好驚啊！ 羊豬嚟試啊！ 所以你唔好諗住個笑型咧係一個好啊。我今日又唔夠時間，下個禮拜完埋佢咧就係講緊點解會真係笑死啦。即系点解用呢个方法？ 可唔可以有冇第二个感觉嘅刑罚嘅？除咗笑之外，有冇啲 high 型啊？即系 哦 ，K 型都有嘅，下次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很有机会在本周末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被问到在特定情形下疑犯是否移交内地受审，谭慧珠说需要视乎条文。事实上，管辖权在法理上拥有管辖权在法理上代表拥有全部权力，但中央顧及香港情況，將大多數案件給香港處理。對於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說，國安案件在內地審理有損香港司法獨立，譚慧珠說對方在1999年就單飛案的裁決，其後已經被人大釋法證明有問題，希望李國能不會以為特首對法官有實質任命權，就認為法官不會作獨立審判。 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同多名区议员分三条路线到20国集团成员国的驻港领事馆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请愿，表达反对港区国安法。其中几个工会的代表朝早到金钟统一中心向德国驻港总领事馆代表递交请愿信。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认为，港区国安法违反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各工会日前以实名形式取得多名会员联署反对，今日的行动是要向各国表达反对声音。侯翠珊又说，20国集团成员国过去是他们的文宣对象，相信再向这些国家表达意见，实际回应效果较大。一批由迪拜来港打算转机的内地人，因为没有登机证滞留本港机场五日，同机有人早前确诊新型肺炎。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事件处理绝不理想，旅客滞留机场期间在无监管下自由走动，不排除有交叉感染，促请当局详细检讨，不应在未有果断执法和应变安排前重启转机安排。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旦有人滞留期间发病，很容易污染机场空气和环境，病毒可能再由获豁免检疫人士带入香港社区。他建议当局如果发现任何地勤人员有呼吸道病症，应该尽早安排筛检，尽量减低风险。十一名滞留内地旅客其中一人返回迪拜，其余十人已经送往本港检疫中心。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多项工程计划拨款申请，当中涉及超过229亿元的医院及健康中心工程拨款，包括涉款超过162亿的基督教联合医院扩建计划、11亿几的葛亮雄医院重建计划第一期、17亿几的北区白和路社区健康中心 K 社会福利设施工程，同埋涉及超过37亿的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工程计划。另外，财委会亦通过涉及超过3亿的朗天路加建隔音屏工程拨款。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9点，跌121点，成交金额491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7.2，腾讯最新是487.2，跌了3.6，阿里巴巴215元，跌6.4，美团点评174.7，跌3.7，小米集团13.64，跌2.4，信宇光学科技127.5，升7.7，港交所320元，升2.2，中芯国际28.5，升1.05，友邦保险74.2，跌咗0.4，中国平安78.3，跌0.85，平安好医生124.1，升9.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4，人民币7.079。英镑兑美元1.243，欧元兑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3元，升。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510点，升咗250点。港金现价报162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0.8美元，卖出176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码头冲道啦，咁较早前码头冲道天桥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圣三一座堂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码头冲道天桥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圣三一座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又有翻车龙啦，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翻坚道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棉路；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域多利会；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对。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跟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方面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住大埔仔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大埔嘅丁角路出返去沙田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下坑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台六月新一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咦，子维，好烦恼咁，要唔要帮下你啊？ 好啊，其实咧，我做师兄祠堂嘅时候咧，就好 hyper， 好中意玩啦、啊。但我做星期日嘅生活进行式又好静态、啊，我觉得自己嘅定位好唔清晰啊。 哦，好易解决啫。嗱，记住你呢啲咧叫做全方位。 哇，前辈真系前辈，劲啊！ 咁啊，唔好咁讲，解决到问题咪得咯。啊，快啲录完好走啦，你霸住间录音室好耐噶啦，系咪？我一出手就搞掂，早啲问我嘛。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安哥同学会，王宇 谦共艺。这个刘以达就最初就跟佢玩电子乐器嘅，佢成日都唱我噶啦。我交咗几期学费之后咧，就即系做咗朋友啦。咁我就冇再交学费啦，当然就成日上去佢嗰度就玩啦。咁但系佢写咗好多 demo 出嚟，我就自荐就边度俾我填啦。咁即系大家都一腔热血咁去做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我系陈少琪，安哥同学会。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11:41嘅时间，翻翻嚟风骚快活人。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啦。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12点后咧又点唱啦。咁而家我哋11:41翻嚟，可以我哋有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有欧瑞强 Albert Out 嘅 Part Two。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做三个钟，做咗20年，其实好难噶、哦，系咪啊？ 系相当难，因为如果讲起2000岭歌再重聚咧，其实我唔系 plan 做十年，点敢啊？我谂系10个月都可以俾人炒噶啦，我客串噶啫嘛。你知唔知我 plan 几耐啊？唔系我 plan 噶，我系一个即系大家一个 agreement 噶。当年吴石辉 系 就是、二台总监啦，咁佢喂我哋。你翻嚟再幫下手，因為之前我都有on and off 咧，唔同嘅電台節目， 都係翻嚟二台嘅，我淨係做過二台嘅啫。咁啊，於是乎又譬如咩卡拉 OK 啊，咩好多嘅。咁但係咧做嗰陣咧，佢就喂我哋千禧嚟緊，千禧年好重要啊！2000年咧，全世界尤其是傳媒一定要慶祝嘅，有啲大事要搞。不如你翻嚟咧做一個節目，當係慶祝呢個千禧啦咁。咁於是乎咧就1999年，咁九月。做三个月啦，我话得唔得啊？够未啊？ 做到千禧啦，咁 做千禧 横跨就得啦， 横跨系啦，一跨到千禧，一放烟花咪搞掂咯，大家庆祝啦，咁样真系咁样。于是乎咧就做，咁我话不过做节目以前嗰啲咁样，譬如普通做 DJ 嗰啲咧，我已经太习惯啦，即系对我嚟讲都冇咩新嘢。不如咁啊，你俾我谂。我谂咗一个咧，好简单嘅，四两拨千斤又好，大家庆祝为咗呢件事 reunion 都好啦。于是乎咧，我就揸住一个吉他。就喺呢一个直播室喺里边 ，OK，C3B， 咁然后咧做咩啊？你点做啊？得噶啦，嗱，你乜嘢都唔使，我一个人搞掂晒。咁你直情咧一开咪俾我咧，直情帮我开咪嘅啫。我就坐喺读新闻嗰个位， 系。 咁个读新闻个小姐一读完咧，唔该姐姐，咁我就得入去，咁啊揸住个吉他，个吉他都冇咪嘅，因为个一个咪咧 系入晒声啦。 报新闻嗰个咪，直情好似而家咁样，咁就唱咗。几个礼拜先，哇，好过瘾、啊，一路讲一路咁都得喎， 系 啊 ，live 可以 喺电台里边现场 一路唱一路倾一路倾一路咁咪做咗，于是乎做一段时间，因为觉得咦可以继续喎，继续咧不如咁啊 发展下添， 发展下大型啲，有冇钢琴咧？钢琴要 S two 大型，好冇去 S two， 咁然后 book 俾你， 系啦， 即系我哋另一个嘅录音室，系啦， 咁一录音室嗰度咧就咁你要琴手，咁我就揾咗。即系当年唔系嗰个 Lawrence 先，系啊 Lawrence 先， 咁啊后来咧就即系请到一个帮下手，咁但系主要都系 Lawrence 嘅，咁我自己弹吉他，咁咪得咯。我话唔需要 band 嘅 ，band 嚟讲对我嚟讲唔好嘅，即系个感觉冇咁好，要清啲，即系优美啲。咁咧就正正就去 S2 做，即系最吊诡咧就系点咧？千禧年嚟咯，放晒烟花，好嘢，做完唔使做啦， 怎料 去食饭啊？你起码都请我食餐饭，食翻餐饭， 庆功啦， 石辉系咪啊？你即系叫我翻嚟做咗三个月 ，Albert 冇， 系啊，后屘问你咁样声嘅， 连呢把声音都冇啊，冇人打电话俾我， 佢觉得你就继续做 落去做， 你唔系谂住走啊？ 原来我知道办公室政治就系咁啦， 唔讲，你要继续做啊？ 真系冇人叻，你唔使理。台长打俾我啊！你揾个监制又好，你又助理监制， 你 乜都好 啊嘛。 唔系你点咪你要讲啊嘛？你冇理由唔打电话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冇咗，喂，跟住嗰个礼拜就 系、 是、2000年噶咯，系新嘅一年嘅新。咁你叫我点先？ 仲继唔继续先？ 系啦，乜都冇讲啊！咁就跟住算啦。我谂佢哋都系唔记得咗噶啦。咁咪继续做啦， 继续唱啦， 继续唱咗20年。 哇！ 年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 朋友，不要累谁，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最近呢就社会系有啲唔开心嘅，因为呢有啲歌就人哋覺得話有啲唔係幾 OK， 咁大家會好迷惑，哎呀邊啲歌係 OK， 邊啲歌唔 OK 咧？咁但係譬如對你已經係喺香港呢個樂壇咁多年咧，你會點樣去理解就係、是、其實歌咧究竟對一個城市一個社會有幾重要？ 哇，好重要！即係基本上如果有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方有一個民族係冇歌謠嘅咧，應該都係唔係人嚟嘅，一個動物嚟嘅啫。因為人係冇可能同音樂完全無關。譬如甚至乎，我又唔聽歌，我又唔識唱歌，我又唔玩樂器咩？其實咧，就呢個人嗰個性格啊，或者咩，唔好講性格咧，其實係一個認知嚟。其實音樂係一個 common sense 嚟。即係直情係一個常識嚟嘅，即係等於你有啲歌，你知係喂月光光未聽過喎，我哋嗰個年代嚇，咁、啊、你即係有啲問題嘅呢、這個人係， 好似唔係你唔係喺呢度長大，喺度生活嘅文化， 有種傳承嘅作用。 傳承同埋你係根本係你唔想聽，唔想學到。等於我點解會識聽咁多粵曲，識聽咁多小調，識聽咁多好多歌，我係從來未學過嘅。咁但係當然唔係喺音樂上面，你可以選擇好多，有啲深啲，有啲闊啲。咁頭先阿豪仔話。是咪嗰個歌曲令到嗰個城市係絕對啦，絕對啦。即係譬如話，你有隻歌喺度能夠代表到我以前成日有個心結嘅。我去到外國唱歌，去到識一啲新嘅朋友。嚇、啊，你係歌手嚟㗎 ？Where you from？ Hong Kong，Hong Kong。有啲咩歌可以代表？嚇、啊，咁我真係啞咗嘅。咁你唯有唱《獅子山下》嘅啫，係、或者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嘅，竟然係國語嚟嘅。佢哋就可能會識。月亮代表我的心， 系 咁啊！后来咧，你唱《上海滩》咧，又多啲人听，但系最多人系识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啊，即系好奇怪，咁一个城市有 即系每首歌系代表自己啊， 都即系代表即系个地方咁啊！你文嗰、那个文嗰、那个嗰、那个城市咁出名系咪？ 同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默默红着脸，共你心声讲千遍，原来分享永不厌，远近亦在你面前，今天仿如当天。 Albert 咧比较低调，少讲屋企。我想問一下一啲關於你屋企嘅嘢。嗱，頭先你都講到你同你太太啦，即係點解會揀咁低調呢？ 低調嘅原因就係我其實以前拍拖咧，其實你唔知道，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同你拍咗十年拖先結婚嘅。 嗯， 咁你諗下，嗰十年都好多人冇人知喎。 係咯， 嗱，我唔需要 可以咁秘密嘅咩？ 唔使秘密 嘅，冇乜狗仔隊。 係冇狗仔隊，係真嘅。 係好多。 其實有人知嘅，但係我哋同傳媒嗰啲關係咧。是好好嘅，即系叫大家咩爆你咩，我又唔系做啲咩坏事， 系 我唔避嘅， 系 咁，但系你见到咪见到咯，咁佢哋都，但系佢哋唔刻意去话，踢爆咩最兴咧用咩断正啊啲咁， 唔系噶，如果你而家用咧。欧瑞强送外卖半小时，系啦， 跟住就断情啦， 系啦， 欧瑞强咁样， 系啦，结他为妻半日咁 样，我唔知点解会系用断情，断情系犯法嘅，先俾人捉到 啊！唔系，即系唔同年代咯， 系啊，唔同。咁同埋我唔系，我其实唔系佢哋嘅对象啦，因为我冇乜绯闻，我屋企咧，我就觉得即系佢哋圈外人，咁我唔觉得应该即系将佢即系拉入嚟啦。第二咧就系我太太系基本上佢又唔中意 成為焦點， 係啦係啦。 咁但係你喺嗰個年代，你真係好紅噶嘛？咁佢成為你嘅伴侶，咁佢都又唔中意，即係又中意低調，會覺得好大壓力。有冇曾幾何時諗過 ？Albert， 你太紅了，我都頂唔住。 咁又唔會嘅喎，嗱，即係你，但係會有試過一次，唔係因為咁樣。 是因为咩咧？即系佢识我嘅时候咧，我追佢嘅时候咧，真系冇用过，即系有啲人话，你梗系揸住个吉他唱情歌俾佢听啦，即系嗰啲，真系冇。即系佢唔系因为欣赏我唱歌，或者因为我系歌手而同我拍拖嘅，佢唔系太知嘅啫，当初。好竟然， 点解咧？ 哦，佢知道，佢识得， 我知啦，佢系谂住识 Albert， 跟住攞谭咏麟签名，系啦。 你讲得啱啊！佢有第二啲 fans 啊，佢中意陈百强啊， 系咯系咯， 咁 即系 系 咁嘅， 系啦。咁啊，咁啊，系啊，咁啊，咁奇怪喎！咁啊，慢慢一路培养感情。咁但系咧，直至到咧，我有一年咧，真系我有时以前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同埋我觉得唔系几啱。就是说呢，我是竟然做緊电台，做緊歌手，翻緊學，拍緊电影，拍緊电视劇都得嘅，一身。 即是五妻㗎喇。 五妻动物。是冇可能有时间拍拖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呢，就真係经典嚟。圣诞前夕，咁女仔嚟讲，尤其是即係。 好紧要㗎嘛。 拍緊拖嘅，你话几紧要呢？约好晒嘛，最重要就係约喺某个地方，约晒人，着晒靓衫，化晒妆，圣诞前夕喎，几紧要呢。跟住呢，我拍一出电影，嗰、那个导演呢，我唔讲边个啦，唔知佢即係点样諗嘅呢？点解佢圣诞前夕都要我拍戏嘅呢？仲要一路拍喎，唔知几时收工喎。咁一路拍。喂，放得我未啊？我讲咗我要走啊，唔得啊！佢炸弟听唔到喎，一路系咁拍。于是乎咧，即系我老婆同埋啲朋友，咁你谂下点样？即系其实系好唔系一次啊嘛，嗰日即系令到嗰次咧，令到我争啲即系甩脱。 系啊， 即系佢话你既然系咁样，我哋都好难继续噶。 即系好似你选择咗你嘅人生就 系 工作， 系 妻嘅工作， 你忽略咗我。 你谂下平时已经系咁样噶啦，你一妻一个人都几妻动物咁，你都听过我啲故事啦。我翻嚟做晨光第一线之前嗰个节目咧，同阿宋培两个，我瞓喺个控制室个 panel 嗰度， 个 panel 个底嗰度噶嘛，瞓睡袋噶嘛。咁啊，宋培一翻到嚟咧，一路就画紧眉啊，一路化紧妆咧，就用只脚，就用只脚咧就踢下我。Albert 起身啦， 我画完眉啦，你仲唔醒咁啊？ 系啊，即系佢一定要画咗眉先会叫醒我。如果唔系咧，我一起咗身咧，咦？你系边位？边位？ 咁你又冇为咗你嘅家人改变少少工作嘅？ 嗰时未系老婆噶，拍 未系老婆，拍 未我知，但系你有冇为咗佢改变噶？ 后来咧就因为个转捩点咧，就系我拍嗰出叫做《爱情安歌》啦，竟然系一个月零十日我数住，之后 mark 住噶嘛。咁冇瞓过觉，咁 一个月零十日 系冇翻过屋企，翻过屋企两次，攞衫冲凉，唔敢掂张床，因为一掂张床咧，你一定系会失常，一定会昏迷嘅，即系嗰阵系走肉行尸咁样，你完全唔知谂紧咩，即系之前个谂个脑咧，成日都谂一样嘢嘅啫。我究竟喺 TVB 碌喺度啊，定喺香港电台瞓喺度啊？抑或 系即系累低啊？ 翻紧学晕咗喺课室啦，即系咁样嘅啫。咁啊，终于好彩到咧，冇晕到，个几月系咁直拍24小时三对 crew， 因为要赶啊嗰个剧。咁咧就好衰唔衰咧？即系我系主角，场场都有我嘅。咁我话你俾我瞓啊，冇咧，你场场都有啊，同埋 佢写一场戏俾你瞓觉咯， 系咯系咯， 咁先至即系最有机会瞓到啊。 如果系瞓咗咧，你起唔到身噶啦，同埋可能直接即系去浸会医院噶，因为咧即系郑少秋又系咁，好多个都系咁样，即系拍到去肝炎咯，咪入去医院咯。咁但系我好嘢，因为我以前个底好。咁我记得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同我同拍咧有一个真系超级大力士，叫做关西蒙。你知唔知关西蒙系边个啊？即系商台 DJ 嚟嘅。咁咧就嗰个剧咧就专系揾晒啲 DJ， 我啦、蔡枫华啦、关西蒙啦，几个男仔咁样拍嘅。咁差唔多系即系个剧本系度身订造俾我啦。咁即系讲 DJ 讲唱民歌啊，离开学校嗰啲咁样嘅。 咁你真系走唔甩啦。 咁啊，于是乎咧，我就应承咗。我唔知道原来拍剧咁样。我第一次拍啊嘛，我拍戏就拍过啫，拍电影拍过，但系拍剧咧，竟然咧佢话：，我就到你噶啦，咁我会俾你翻嚟做节目噶啦，讲到好清楚噶。 咁结果咧？ 原来咧一出个通告咧，就系有三对 crew， 即系三个导演，三对 crew， 然后咧我就一对演员，咁我咧就系男主角。于是乎咧就全部一二三，即系324。原来嗰条数系咁样计。324， 每个 crew 就拍 八个钟啦，外景 拍三边，咁就啱啱好24个钟啦。 场景拍咗，佢其中咧有3个钟放翻俾我，就翻嚟做同 做电台节目。 咁啊，阿而家老婆即系以前之前女朋友点样咧？点样去力挽呢个感情咧？ 我力挽啦、啊，咁我哋之后我话我以后都唔会拍剧噶啦。我之前咁讲， 咁系咪真系冇拍到咧？ 终于拍咗两只。系点？但系咧讲到明嗱，如果今次咧就我就走嘅，我会反面嘅。即系如果你唔俾我翻去瞓咧、嗯，但系后来咧嗰、那个剧根本都唔赶啊嘛。 系 咁咪就我同阿叶振棠竟然又系嗰啲度身订做嗰啲嘢。 系系系， 你有冇搞错？揾两个歌手嚟做剧啊？系啊，佢好得意噶，叫做咩咩诶《荒唐镜》陈梦吉。 哦，系咁得意啊！做古装呢、這个 做古装 青爷嗰啲啊， 系啦，我系两个都系主角。咁於是乎咧，竟然收得，竟然收得之後咧，就再拍一個陳夢吉同埋《荒唐鏡》嘅現代版，就跟住咧就係著時裝嘅，又再拍多十幾集咁樣喎。咁樣玩法幾好玩啦、啊！咁我覺得人生經歷過就算啦，即係我知道我自己唔係喺呢一行嘅，我唔係演員嚟嘅、 嗯， 我做唔到演員，因為我又拍過電影，我拍過電視劇，我知道咧未必適合我。最適合我嘅咧就係、是唱歌同埋做電台。你問我最 enjoy 嘅？可能是电台，但是呢所以我发明了个节目是为了自己想法，就是唱歌的电台节目，所以二千岭歌再唱出，不知道做到几时，我都很希望继续做。 常为生计，你感觉累吗？这一个家你多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云在风里有千变万化，风吹雨打再不惊怕， 再不惊怕。 你唔好再扮啦，把声真系有甜美噶， 我系肥你咯， 系你粗糙啊， 系啊，唔系我哋 揾只羊俾你啊，你肥你 咩真系嗱，咁啊，Albert O 咧就我哋呢一个咧快乐的寻找快乐的人咧，Season Two 嘅压轴篇啱啱播完啦，冇错冇错， 出年再有嘅， 等下啦，系啦，又会有噶啦，系咪？ 系应该会有。 我谂咧，即系要再一次多谢晒我哋今次所有受访嘅嘉宾啦，包括有曾志豪啦， 有桂花田啦， 有 黄耀祖啦， 自吹自擂啊， 系啊，冇错 ，Albert 嘅， 系啊，嗱咁啊。好多人都問佢，喂，你哋唔係話訪問咗佢嘅咩？咁點解會冇咗嘅？聽一聽佢究竟喺邊度出現先啦。 民政事務局 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家庭保衞隊。 我系梁继章啊，作为一个爸爸，要保卫屋企咧，就要好努力啦，好努力做乜嘢？好努力咁去搵钱翻嚟，仲要好努力咁保持健康，咁啊先至有能力照顾屋企人噶嘛？你话系咪？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风骚家庭保卫队， 冇错啦。 系啊。 佢系会 Michael 梁继章咧，就会喺我哋稍后另外一个咧叫做 下星期二 风骚家庭保卫队呢个环节度出现嘅。 咁就睇下讲下咧，佢做一个爸爸嘅岗位究竟系点啊？好期待我都系啊！咁啊，先睇一节十二点钟新闻报道。 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塞恩要求设立特使监察香港情况。侯塞恩在2014至2018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他联同另外八名前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发表声明，表示忧虑港区国安法立法会带来严重威胁，令情况日益恶化，导致香港人权危机，因此提出建议。声明说，相信香港现时面对真实的人权和人道悲剧，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成员国必须紧急行动，设立机制监察和汇报香港人权和人道状况。英国前外相列伟经形容，联合国前官员的行动已经发出明确信息，香港现时的本土争议已经引致国际关注。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西部同埋大屿山、鹿岛大约十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大致天晴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45。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3点，跌147点，成交金额52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6跌6.2，阿里巴巴215.4跌6蚊，美团点评172.8跌5.6，小米集团13.56跌3.2，信宇光学科技127.4跌7.6。是升了7.6，港交所320元升2.2，中芯国际28.5升1.05，友邦保险74.1跌了1.5，中国平安78.4跌7.5，平安好医生123.2升8.2。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31，瑞士法郎8.177，澳元5.339，加元5.684，新西兰元4.995，欧元系8.698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0点，升260点。港金现价报162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57美元，卖出176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啦，咁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乡村俱乐部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挤塞，龙尾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车龙就在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爸爸。点解啲头早成日都唔见咗你嘅？ 因为爸爸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已经开始主持晨光第一线，阿爸爸仲会邀请嘉宾上嚟喺职场 KOL 亲子100%同消失的地图一齐同听众学下新知识。你觉得你爸爸百元号系咪好勤力呢？ 系啊系啊。 我同狗狗都觉得爸爸你是最叻的。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五惊喜听完 ，Albert 先去神光第一线分享享乐时代，继续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Made in Hong Kong 年度巨献，当大家姐遇上华梅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6月27号星期六晚7点半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一班来自演艺学院的毕业生会以一段奋发自强的演出为颁奖礼揭开序幕。 由于疫情关系，今年不会对外开放给公众人士。 颁奖礼盛况记得留意6月28号晚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特辑。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黄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喂喂，咁究竟黄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系咁咪唔好睇咯。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又要同雷公打个招呼先。 系啊，重出江湖啊！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雷暴警告有效，去到12:45。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电话号码172338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 一年一度嘅舞台劇奖又嚟啦， 系啊，咁啊年度盛事由听日咧就听日就举行啦。咁啊由于咧即系今年 疫情嘅关系， 系啦就冇现场观众嘅，但系。嗰、那个颁奖礼仍然依旧嘅， 系啊，喂，点玩法啊？咁你 系啊，由我哋啊，早早黄耀祖， 我哋系咁，唔好俾佢讲嘢，我哋净系不停问佢，就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试下，试下， 试下，试下， 系由剧低咧就系担任呢个大会嘅司仪啦，跟住咧其实佢喺幕后里边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噶， 佢系啊，咁样 系啊， 系啊，系啦，咁啊邀请嘉宾啦，譬如嗰个整体嘅就 系 同嗰啲单位合作嘅时候倾嘅， 颁奖嘉宾我哋要补充一句，佢真系大公无私，无论阿田着几多跌薄嘅衫。我请佢食到几多次早餐，佢系唔揾我哋就唔揾我哋，系啦。 可能我有试过咧， 我哋讲到明希莫华阿田着高叉旗袍咁样出去颁， 如果系一咁样 sell 嘅话咧，就真系冇， 系啦， 冇啦。 快啲你介绍下先啦， 嚟到第29届，因为其实今年咧，我哋成个筹备嘅过程咧，都真系几复杂嘅。第一，其实本身系四月噶嘛。又搞唔到啦，要延期啦。咁、究竟一个实体嘅颁奖礼啊，定系好似金像奖咁样，我哋可能系网上去搞咧。咁其实真系搞咗一大轮嘅，所以搞到而家咧，我哋好开心。即系而家 theatre 咧剧场咧就重开翻啦。虽然咧喺座位上面咧都真系未见过同未试过啊，最多坐一半嘅啫。咁我哋要一行有人，一行就冇人咁样嘅。 Okay, 即系去戏院咁啦。 系啦，唔同嘅安排之下咧，我哋都会将嗰个颁奖礼咧浓缩咗，同平时咧之前。三个钟头嘅一个演出啦，变成咗大约希望可以控制到喺两个钟头之内去完成啦。 哦，但啲嘉宾都系真人嘅， 系啦，嘉宾系真人嘅， 讲者唔系啊，好似讲者今届嗰个嗰个 初选 咧，全市长啊嘛。 系啊，我哋会系100% live 嘅，因为我哋舞台讲紧就系现场表演啊嘛， 系啊， 现场表演咁啊，但系可能咧即系一啲嘅表演嘅环节咧就要缩减咗啦，颁奖嘉宾嘅数目亦都缩减咗啦。但我哋相信啊，即系。凡事有希望啊嘛， 冇错冇错， 喺咁难嘅时候都仲可以入到剧场，希望咧就可以将呢个气氛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系啊，都希望啊，今年咧。 阿祖祖咧喺几个月前即话，哎呀，又唔好意思同大家讲声先啊，哎，我都有份，我都有份 提名啊， 系啊， 系啊， 佢有咁谦虚咩？个样冇啊，冇咁谦虚， 有啊， 佢系好 casual 啊，佢好 casual 啊嘛，我又有啊，咁样系啊，今年提名乜嘢啊？ 今年提名最佳 男 主 角， 边套戏啊？边套戏啊？ 旧年演出嘅叫《会写人间》， 哦，《会写人间》， 但系咧即系好忐忑嘅，因为我喺嗰个，我听晚会系大会司仪啦，咁所以咧我喺度准备紧个 又宣布自己 咯。唔会， 有冇谂过啊？ 唔会，真系冇，真系 你睇到 咁样， 睇到菜果未噶？ 冇噶，即系先知噶，我都 未 知噶。 年年都系咁样讲嘅， 系啦。但我觉得今年真系冇噶，你年年都系你咩？系咪即系即系凡事系咁噶嘛？ 可唔可以喺你如果真系咁啱又得奖嘅时候， 多谢你啊！ 系啦，你摄个得奖多谢名单咧，等我哋两个 系啦。如果我攞到嘅，我 最多请你食两个鸡尾包啦，咁样 亦都会大大声咁讲，系佢哋逼我嘅，所以我要讲多谢。 好啊， 多谢丰收快活人， 系啊， 拍档真 系 快 打电。cut 咗直播已經冇咗啦。 今年可以，但有一樣嘢咧，同平時有啲唔同嘅，呢個可以提一提大家。因為我哋今年咧，即係冇咗呢個現場嘅觀眾。雖然咧，候選者啦，或者啲會員啊，即係或者業界嘅代表咧，都仲可以入到劇場 入嚟 嘅。家屬都有嘅，但我諗都唔多噶啦，因為個位置少咗啦。但大家同平時有好大嘅分別就係乜嘢咧？網上。Facebook Live 咧係全程直播嘅， 哦、okay, 其實之前幾年咧，我哋都試咗噶啦，就係去到咧，即可能係頒到頒獎禮咧最後嗰三分一嘅時候咧，先至會 Facebook Live 嘅。但今年咧，我哋就可以去翻呢個香港戲劇協會啊，聽日7:30開始咧就會準時開 show 啊，咁啊全程大家不論業界或者其他都可以睇到啦。 嗯、 除此之外啊，頭先都聽到宣傳聲帶啦，6月28日星期日啊8:00到9:00咧，留意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啊有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嘅特輯嘅，而如果想睇到精华版本由我哋电视部拍摄嘅话咧，港台电视31咧，听日都会同我哋拍摄，好快就有得睇噶啦。 等住听日，究竟佢会唔会再次激动落泪？ 咪就喺、是、会唔会喺个舞台上面多谢丰收快活人？ 我冇再提噶啦，其实佢真系谂太多。 我真系会，如果我攞到，我真系会嘅。 寄递来几封信，来自一位拥护10年。衷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在没人中怀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喜欢过，谁敢再贪奈何？成为你密友。 往，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 爱的美敦书，佢哋系 DJ 啊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大家可以打嚟点唱。 系啦，因为呢度咧开始有个点唱啦 ，Annie 咧就话啦，祝个祖祖咧保祝佢生日快乐， 多谢晒， 大家都身体健康。佢话你哋做节目越嚟越好啊，听日咧即系今日点唱啦，想点唱只歌俾我哋听先，叫做《彩虹化身盒》啊。 彩虹化身盒 系咩？佢歌词咧就系咁讲嘅，日日变到会飞天。佢话咧，你哋嘅百变形象真系深入民心。 系 佢话转咗工，我都继续听紧你哋啊！ 多谢， 你要加油啊！咁样 好啊，好啊，好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 QQP Love 啊。佢话咧就三位你哋好，咁咧佢就话啦，我系由咧梁继章年代就听风 show 噶啦， 咁啊更加要留意住我哋下个礼拜二嘅风 show 快活人啊，因为 Michael 大哥咧会从我哋嘅嘉宾接受访问噶吓，我哋新嘅环节叫家庭保卫队， 系啦系啦，不过讲明先，嗰、那个环节就一集嘅啫，即系其实有唔同嘅嘉宾会嚟嘅， 我惊一个月一集， 系啦系啦，我惊佢哋谂住系咪即系集集家庭保卫队都系梁继章嚟嘅， 唔系一个月一集啊， 系啦系啦，咁咧佢就话我真系好中意你哋啊，觉得咧同你哋好似屋企人咁样嘅，咁啊多谢你先啊！咁啊麻烦三宝咧，佢想点只歌俾老公仔咧阿陈浩同埋阿仔仔咧阿文哲听，希望咧佢哋就身体顺利啦，亦都点唱俾你哋三宝听啊！恭喜你哋有啲新嘅搞作啊！咁啊大家咧都越嚟越多希望啦吓，你哋要事事顺利啊！好仔支持你啊！多谢多谢， Thank、 我哋成个香港电台都多谢大家。 好，跟住咧有 Winnie Young 啊，佢咧就话咧，哎呀呢几个星期咧感觉咧就唔系太好啊，因为咧唔够一个星期，佢咧就要去到医院复诊兼要入院留一晚，又话要打麻醉啦，再安排照呢个 MRI 啊。确定咧，佢个脑嘅肿瘤嘅复发位置。佢话咧早排身体就已经好差，不过而家稳定咗落嚟啦。但系咧，始终咧社区仲有疫症啊，所以心情都唔系几好。佢话三位俾啲正能量我啊，我唔想要有第二次嘅复发啊咁样。Winnie 唔需要担心嘅，即系我觉得担心就会令到你个身体咧累积咗咧一啲真系累积咗一啲毒素 嘅， 系啦，负能量嗰样嘢，我哋而家大大力帮你踢走佢，但我哋帮你踢完咧。你都要自己帮自己嘅， 冇错。 唔开心嘅嘢，要担心嘅嘢，喂， 赶走佢。 大吉利是，如果真系要发生嘅都发生噶啦，你担心都冇用噶啦。 赶走佢，赶走佢， 赶走佢。所以咧，自己唔好太紧张。我哋祝你咩事都冇啊 ，Winnie， 知唔知啊？ 嗯 ，OK， 祝你身体健康啦吓。好啦，呢度嚟一连串咧，都系话祝阿祖祖生日快乐嘅， 我哋 咩咩啦。咁啊，祝阿祖祖生日快乐啦 ，Cherry You 咧，佢话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尽情享受你嘅生日假期，咁啊享受咗啦。咁啊，阿 Ivy 都系咧，祝你生日快乐啦。Hin Chi Wong 都是说祝所有6月26号即是今日生日的人所有人都生日快乐的。 好啊，我补一个天气的最新消息先、啊、雷暴警告它延长了时间去到下午2点钟，大家留意一下。 例如这里有个呢扑牌呢，他就说三宝保祝呢周影君6月25号呢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青春美丽嘅吓。 好，呢度呢有黄茂波啊，佢呢就话搵到个银包啊，好开心啊。 又搵得返啊。 係啊，真係呢有好心嘅人呢，佢喺佢呢执到个银包之后呢，虽然就唔知点都搵佢呢就好焦急，不过之后呢就不断去搵佢嗰啲朋友通知呢，就係通知返佢咁样。所以呢就话好多谢你啊 ,Barry Liu 咁样。喺呢度呢希望风骚三人组啊帮我呢点首感激感谢嘅歌俾好心人 Barry Liu 听，咁你成日感激感谢嘅歌有啲乜嘢？ 感激我遇见， 好， 好快真系， 希望咧 Barry 会收到。 感动你心心深处。 Okay， 好啦，呢度有一个唔开名嘅，咁佢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嘅朋友 Maria 听啊。佢话咧，佢30号咧，佢就由法国咧飞翻嚟香港啊。佢、 oh yeah。 因为疫情关系咧，其实佢 delay 咗成5个月啊，希望佢那个检测系 pass 啦，一切顺利。 系啊，之后咧都仲要隔离都14日 啦， 之 后。系啊，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就系阿君啊，佢话咧三宝啊。佢咧可能因为听完我哋头先讲嗰个名店新闻之后咧， 做咩啊？ 佢就好关心，佢话阿祖阿田啊， 吓 你个香水柜几时会影嚟出嚟啊？系、 哦、 啦，可能大家都好关心。咁你会唔会你嗰个都倒闭噶？你嗰个自己你会唔会自己裁员噶？你会唔会自己裁评啊？ 唔会啫，我啲买噶嘛，自己买咗喺度噶嘛。 即系要变卖啊！真系 唔会啊，系唔会啊？ 系啊，咁另外咧，阿 Sean Landley 咧，佢就话啦。 再補足早早生日快樂啦。佢話咧，我啊就係、是、之前要點日文歌俾仔仔聽嗰位媽媽。 係啊係啊，我哋真係滿足唔到佢嗰個。 係啊，佢話咧，我知道你哋最後都揾唔到隻歌，不過唔緊要啊。佢話我同仔仔已經好多謝你哋咧，同埋啲同事幫手揾歌啦。個仔仔咧就想同阿豪仔講，係我聽緊，佢好中意睇你哋歌頭條新聞㗎，睇咗好耐咯。佢話而家睇唔到好可惜。咁咧，因为佢听讲话头条新闻完咗咧，想同你讲声加油，唔好灰心啊！亦都多谢你哋几位主持咧读呢一个嘅点唱，咁、嗯、啊多谢大家，咁、哦、大家都唔好灰心啦。我而家都咁讲，都系当成 break 咯， 系、 嗯、 啊 ，holiday 啊。 阿苏怡都系咁讲噶，佢话祝头条新闻咧快啲可以咧播翻啦，疫情快啲过去咧，大家可以快啲除口罩。 系系 好，呢度有 Venice 佢咧就话咧新闻你哋好啊，佢咧就想点唱呢首 You Raise Me 啊，俾我嘅我同埋佢嘅朋友听，因为佢话咧琴日咧狗咧，阿大傻咧就上咗天家啦。佢话咧，我应承以后咧就唔再养狗狗，但系就会再养狗狗。佢话因为大傻咧本身系只流浪狗嚟噶，去到佢屋企嘅时候咧就只系两岁，而今年咧已经十六岁啦。佢话咧佢心里面。大傻细佬同埋豆豆家姐十八岁半，永远都系小朋友嚟嘅。咁、希望 Venice 都唔好太伤心啦。 系啊，永远都会喺大家心目中嘅。一八七二三八八电话号码等住你打嚟点唱。This beat is getting hot in here. Yeah. 正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爱你要压手生命，还是如气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过意界满，你说罪人欠新欢太闷，用望别照顾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灼热气管，氧气与氧气兑换，摩擦探索路放心把的厌恶。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 Drop it. 佢哋系 Miller Ignite 啊，呢个仲要系 Too Hot to Handle version 啊，即系呢个欲罢不能版本啊，真系啊， 真 系 好 hot 啊， 好 hot 啊，欲火焚身咁啊，直情 起身都喐下 喐，系啊，爆炸！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嘅，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打上嚟同我哋点唱，咁啊 ，fax number 系 23396453，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雷公唔放过大家。去到下昼2点钟啊， 系啦，考主持执生最尾10秒技巧啦，又 要 再 黄耀祖好唔好啊？ 好啊， 本来就够时间读多个点唱嘅，你而家搞到咧就唔拖唔水， 啱啱好啦，而家 新闻， 所以而家要点啊？ 交俾 听点新闻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唐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很有机会在本周末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被问到在特定情形下，疑犯是否移交内地受审，唐慧珠说需要视乎条文。事实上，管辖权在法理上代表拥有全部权力，但中央顾及香港情况，将大多数案件给香港处理。对于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说，国安案件在内地审理有损香港司法独立，唐慧珠说对方在1999年就单飞案的裁决，其后已经被人大释法证明有问题，希望李国能不会以为特首对法官有实质任命权，就认为法官不会作独立审判。一批由迪拜来港打算转机的内地人，因为没有登机证滞留本港机场5日，同机有人早前确诊新型肺炎。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事件处理绝不理想，旅客滞留机场期间在无监管下自由走动，不排除有交叉感染，促请当局详细检讨，不应在未有果断执法和应变安排前重启转机安排。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旦有人滞留期间发病，很容易污染机场空气和环境，病毒可能再由获豁免检疫人士带入香港社区。他建议当局如果发现任何地勤人员有呼吸道病征，应该尽早安排筛检，尽量减低风险。11名滞留内地旅客，其中一人返回迪拜，其余10人已经送往本港检疫中心。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帝刚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若果新型肺炎个案持续增加，对医院会造成一定压力，正同政府研究设置社区治疗和隔离设施，治理病情轻微稳定的病人。选址准则是不要太接近民居，并能够同时处理多名病人。杨帝刚又说，目前医护人员防护装备大约有3个月库存量，其中 N95 口罩的供货相对不稳定，但是相信即使疫情恶化，防护装备亦能够应付。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多项工程计划拨款申请，当中涉及超过229亿的医院和健康中心工程拨款，包括涉款超过162亿的基督教联合医院扩建计划、11亿几的葛亮雄医院重建计划第一期、17亿几的北区百和路社区健康中心暨社会福利设施工程，以及涉及超过37亿的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工程计划。另外，财委会亦通过涉及超过3亿的朗天路加建隔音屏工程拨款。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午初大致天晴炎热，下午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0点，跌140点，成交金额537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5元，跌5.8。阿里巴巴215.2跌6.2，美团点评173.6跌4.8，小米集团13.58跌3毫，信宇光学科技127.3升7.5，港交所319.8升2元，中芯国际28.4升9.5，友邦保险74.15跌1.45，中国平安78.4。跌7.5，平安好医生122.2升了7.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6，瑞士法郎0.949，加元是1.363，人民币7.079， 英镑对美元 1.244， 欧元对美元 1.123，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79 点，升320点。港金现价报 16,280 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08美元，卖出176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月三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主持人就最想听众开心，做夫人就梗系想老公开心啦。 开心，做夫人你系完美噶啦，做主持人就跟我学下嘢先啦。 得，咁就每日都喺屋企学嘢，又每日都翻嚟电台实践，咁就夫君同听紧嘅诸君都开心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氹你开心。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何少伦，今年15岁，在香港英华书院读紧中四，我的主项是50、100、200倍和100字。我依家在香港拥有3个青年纪录，分别是长池100米背泳、短池100米自由泳和短池50米蝶泳。另外，我亦都保持着15个分龄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不少的挫折，但是犯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所以千祈不要灰心啊！所有朋友仔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一起努力啊！你都想开心啲？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啦，就嚟要食 lunch 嘅你啊，记住攞定把遮咯，因为雷公咧一路同你陪到2点钟嘅吓，咁啊喺我哋放 lunch 之前咧，继续同我哋玩埋个点唱环节佢啦。 好，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吓，嚟咯，第一个朋友啊，好嘛？ 好啊，你系边个 ？Hello，Stella。 喂 ，Hello， 你哋好啊，我 Stella 田，你好嘛？ 你好啊 ，Stella， 好耐冇见啊。 系啊，我打好多年啊，打电话嚟话。希望点唱出街都点唱唔到。 系啊，你今次咪中咗咯。 系啊， 恭喜你 中咗啊！多谢你哋先啊。 系啊，你好啊。 咁另外咧，就今日就系我侄仔 Ivan 嘅6月26号生日。 系。 咁啊，到下个礼拜一咧，旧历5月初9就我家姐 Winnie 嘅生日。 系。 我想祝佢哋两个咧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好啊。 啊。 咁你哋有咩庆？系继续。 就祝希望全球的疫菌快啲走，快啲走，大家身体健康。 好， 要啊。 Ivan 同 Winnie 咧就要生日快乐。另外，全球嗰啲疫菌，我中意走做疫菌啊，走啊，真系要去啊。 啊，阿田，你可唔可以得闲俾个电话我？有啲嘢想同你倾下。 哦， 而家倾都得啊，你系啊，你咪仲有啲生仔嘅秘诀想问佢啊？ 唔使啊，我几廿岁，我生咩仔啊？你知我几岁噶啦？ 系啊，好啊， 好啦，都祝你身体健康啦， 好啦， 大家咁啊，多谢你哋 ，thank you， 有咩分？ 单纯搞啊，而家。 而家咧，我哋比较难啦，因为咧，即系你都知道啦，我哋有疫情嘅关系，系啊， 疫菌咧，疫菌就走啦。 所以咧，我哋之前嘅同事们咧，佢哋本身咧就准备咗，可能暑假又会多啲活动嗰样嘢。但暂时咧，你留意住我哋电台啦，我哋当咧嗰个情况 OK 嘅话咧，一定会搞啲活动一齐参与嘅。 方便啊，喜欢啊，就话打 call 啊。 好啊好啊，我哋帮你，我哋帮你搞个 function 就系桂花田运动会，好唔好啊？ 与桂花田对话。 好啊，好唔好？多谢你 Stella，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你好交代你同呢个听众有咩前世姻缘咯？ 佢 追到上门咯！ 呢个听众即系系每个逢我哋二台咧，不论系唔系我哋嘅 show 咧，佢都会有参与嘅。佢好中意我哋唱 K。 佢净系要揾你，你一定系有啲嘢争佢。 咁难得博得通电话，咁佢就会 唔系嘅，系咪有食过人哋嘅猪仔包啊？冇俾钱啊？ 系啊，好多谢听众都好忠心嘅，对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咁啊，我哋多多谢 Stella。 系啊，真系冇谂过，我哋其实咧平时都会搞活动嘅时候咧，多啲机会可以见到我哋嘅听众啦。如果真系少咗机会可以见到佢哋， 系啊，咁所以佢哋都渴求啊，几时搞 show 啊？好耐冇参与， 我哋都希望可以快啲啊！咁大家去嗰啲港铁度睇住我哋啲 poster 先咯， 系啊， 唯有咁样 好似即系成日都系嗰啲咩痴汉咧，望住海报啊，口水流晒啊！ 咁咪真系有啲尴尬，因为我自己咧，即系我日日搭港铁，但我真系冇见过我哋自己嗰张。 OK OK， 其他节目又会见到，但系琴日咧喺两个站度，不论系呢个北角站啦，同埋观塘站咧，都系近距离，同埋啱啱 eye level 啊！但啱啱我系放工时间六点嗰啲咧。好多人，我自己唔夠膽一齊影一張合照啊！即係我都有啲尷尬。 你一路影嘅時候咧，一路 Sam 虛嗰啲會咁啊，個都話我哋似樣噶， 係 啊，個都話我哋似樣，係啊，真係好似樣啊，真 係，真係有啲尷尬，所以冇咁做到啊。 OK， 好，再聽下位聽眾啦，你係邊個 ？Hello， 潘小姐， 潘小姐你好， 係你好 ，Hello， 風騷快活人有啲咩想點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小朋友听，佢嚟紧系今年六年级毕业。 哦，六年级毕业系。 今年即系你意思系话， 即系九月之后 吓？ 呢个学年即系嚟紧九月系上中学噶啦。 O K O K， 喂，咁点啊？呢阵 毕业啦，有冇得搞啊？ 系啊。 乜都冇啦，好似暂时会延后咯，学校就通知。 哦，即系都有毕业礼嘅，但系即系话迟啲可能七月先搞，或者七月尾 过咗。 即系有机会咋，但系未肯定话系落实几时会。 哦， 但系都好啊，因为如果就咁就好似好静悄悄就毕咗业咧，就真系嘥啲啊会。 咁啊，咁啊，另外嗰个叫做星中派位咧 ，O 唔 OK 啊？ 都系要等搞珠啊。 哦，未放榜系喎， 未啊， 系啊，未啊， 几时放榜啊？边一日啊？第一次啊？ 七月七号， 系啊， 七月七号，有冇信心定系会唔会紧张啊？ 都紧张噶，因为呢一区都难嘅。 哦 ，OK， 但你系属于嗰啲咧好紧张嘅妈妈，定会觉得咧，读边间学校都好啦，都会有好嘅学生出到嚟嘅咧？边一种妈妈？ 呢样嘢系一定嘅， 系， 咁但 系 个心情就会有紧张过啦，咁但系都唔到我去紧张咯，放松啲咯，放松啲 系啊，改变唔到噶啦， 明白，所以佢话 强求就未必系你想要嘅结果。 系啊，细细路都唔会太紧张系嘛。 冇 紧张，可能挂住玩而家好开心。 起码知道系有得翻学噶， 系咯， 我都 觉得系啊。 咁啊 ，OK 而家就会好珍惜有得翻学嘅日子咯。 系啊，我仔日日都问我啊，几时有得翻学，几时有得翻学。 系啊，豪仔哥就未有得翻添。 我冇啊，冇得翻噶。 系啊，咁你个仔仔咧，而家你就复课翻噶啦，系咪？对佢哋嚟讲，嗱，佢又准备升中学啦，嗰啲考试啊，各样其实都冇乜所谓噶，系咪？佢就可以轻松啲咧，六年班而家。 相对都系嘅，翻嚟学校系同啲同学相处，又或者会准备定嚟紧中学嘅嘅内容啦，咁样 咯。系系系， 系咪写晒纪念册啦？已经 佢唔 写嘅，又唔写啊？真系年代唔 同。啲同学会俾佢写，但系佢又唔 都兴，而家都兴嘅系嘛？ 兴唔兴噶？ 咁咪叫佢通讯联络咯，留低人哋个电话咁可以 有。而家用电话 其实唔得咯，写咩纪念册啊？ 因为而家真系冇以前咧。 男仔可能系咁嘅，男仔可能系求其啲嘅。 唔系噶，嗰时我好俾心机噶， 端业咁计噶，唔系几行。 我到而家都识背嗰啲离别诗嗰啲，咪就系咯，万里长城万里长嗰啲啦。 记得 M， 记得 E， 记得 M， 记得 B。 系啦，呢啲一定要噶。真系， 我谂你个仔咧，而家真系就算肯写，都唔会写呢一啲孏噶啦。 系啊， 可能佢哋啲潮语，我哋都未必会 复古咯。你同佢讲话，我哋古老当时兴。 系啊， 系咯，好冇？好啦，多谢你潘小姐。 祝佢一切顺利啦， 一切顺利好冇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資訊科技界的名詞都有反歧視， 開發一些軟件會有這個 master 或者是 slave 代表不同的版本，亦都有這個 bad list 和 white list， 這些字眼都牽涉到一些種族歧視，將會慢慢就取代這些字用其他的字眼的了。 星期六早上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阿攝知識會社。 運動和音樂結合出美妙的旋律， 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 利用音符鼓動內心熱血。 君だけの 今聴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週四至五，天空海闊白元號，運動音樂歌曲特輯。 We can dig it high. I can't hear the thunder coming from your mouth, and I know my number's up. Give me some saving wonder. Click, put it on before we go under. I can't see the lightning coming from your heels. Yeah, I see you're frightened. I can't se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and the tears you're crying. You can't love me unless you love you too. Treat yourself like nothing but a fool. Can't love me unless you love you too. Love you too. Come now, set the past on fire. Stand up with your face to the sky higher. Together, we can take it higher. We can take it higher. Come now, set the past on fire. Stand up with your face to the sky higher. Together, we can take it higher. We can take it higher. I can't see the rainbow coming from your heart to your darling kids. Oh, come now, see you're my angel. Say bye to the past, hello to tomorrow. Together, higher, higher, Zia 歌曲名叫做 Together， 系啊，我哋都要同呢位听众 Together 倾一倾偈啦。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林生你好。 哦，林生系， 哦，佢准备紧。 哦，林生喺度啦，应该系咪啊？系 ，Hello， 系，早上， 李生先， 李生， 早 上， 你系李生系咪啊？ 系啊，系。 系，李生你好， 你好， 风趣快活人， 有咩新点唱啊？今日？ 是啊，我个大仔啊，今日八岁生日啊。 好、哦、恭喜晒。 生日快乐。 姐姐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 ?Francis.Francis. 是啊。 是啊 ,Francis.OK,、okay, 你仲有冇啦，你是大仔啦，你仲有冇啲咩细佬妹咁样啊？ 你细妹系咪叫 Francois? Francois 啊你唔可以。 啊！李生真系坚有听啊！ 系啊，犀利啊，犀利啊！ 我咪你妹咯，范 Sir。 仲有啲咩？ 我都想讲两句啊！ 好啊， 我仲有细佬，好啊，细佬你好。 要边个啫？ 早晨， 黄耀祖。 早晨啊，细佬，你叫咩名啊？你知道我个名我唔。 Frankie。 你叫 Frankie， 我哋有 Francis 同埋 Frankie， 系咪啊？几多岁啊？你 Frankie？ 四 四 岁 半。 四岁半， 好叻仔喎！你讲得。 点解你会记得我个全名叫黄耀祖？你系咪成日听我哋节目噶 ？Thank you， 我早 系啊。 肥妹仔，你唔叫我噶，我唔开心啊。肥 妹仔早晨。 肥妹仔早晨。 好惨啊！ 我系瘦 uncle 诶，我有冇叫我瘦 uncle？ 瘦 uncle 早晨。 系啊系啊。喂，你好有礼貌喎，系咪爸爸教你咧？系人咧，就算逼你咧，都要叫佢个名噶。即刻唔识答， 系啊， 系啊， 系啊， 佢都 要 答啊！ 我哋要自然嘅小朋友， 哥哥听， 小朋友要有礼貌。 你唱首生日歌俾哥哥听啦。 好啊 ，Frankie， 嗱，我就数一二三，你就嚟啦。要秀恩图唱， 好有品味啊！你真系 好嗱，要秀恩图同埋你一齐唱啊 ，Frankie 好唔好啊？我哋唱英文版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啦，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 我数啦 吓，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Frankie，Francis，Francois。 祝哥哥， 祝哥哥，好嘢！我哋一齐吹蜡烛，一二三， 好嘢！好犀利啊 ，Frankie！ 我哋琴晚吹咗 蜡烛啊，系咪啊？边一日系正日啊？ 点吹咗啦？ 今日啊， 今日系正日， 今日啦， 系啊。 OK，OK， 细仔八岁咯，喂，听到细佬咧，阿 Francis 有咩愿望啊？ 系啊， 爸爸有咩愿望啊？ 系啊，我哋问爸爸先啦。咁爸爸，你有啲咩愿望啊？ 愿望啊，咁啊，大家身体健康啦，快啲正常可以翻学咯。 系系系， 翻咗咯，佢咪 有见到佢哋真系好。 阿哥翻咗啦， 阿哥翻到咯。Frankie 系咪冇得翻住啊？ 未有啊，系啊。 佢 K2 系咪因为？ 系啊，因为希望九月 KP 可以正常翻身。 系啊系啊，我同你都系同一个谂法嘅啫。 系啊，豪仔个大仔都系 K2 啊，都 keep 住咗喺度嘅就 系 咁样啊。 咁你个仔 咧？会 好 嘅，唔紧要。 好，你叫阿 Francis 翻，我又想讲 Francis， 你叫阿 Francis 讲两句啊，有咩愿望啊？佢 你有咩愿望啊？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嗯， 平平安安。 嗯， 真系好啦，乖仔。 你爸爸买咗啲咩礼物送俾你啊？ 冇 冇啊！ 蛋糕都有啦，佢话琴日切咗啦，系咪？ 系 咯，有冇多谢爸爸先？ 唔记得咗， 可能仲有啲 surprise 嚟咁会俾你咧。 要多谢噶，你快而家嘴啖佢先，啜爸爸啖啊！ 哇，好大声啊！ 听到 啊，听到啊，听到啊！ 即系乖仔啫， 乖仔 啫， 你系有个墨鱼嘴。 Frankie 就冇咁怕丑， 唔系啊，其实两个都好好啊，我觉得。同埋最紧要咧，听到你哋全家人咧好融洽、好开心啊！我哋都感染到啊！多谢晒你医生嘅电话 ，thank you， 拜 拜 ，Francis， 成日都想讲咗佢家姐个名出嚟啫。好啦，我哋再听，系啦，就点唱先啦。 哦，好啊，呢度 Elsie 咧就话你哋好啊，三宝你哋好啊。上个星期咧写嚟点唱咧，就祝佢老公生日啦。今日咧又写嚟咧，希望咧可以咧读得出啦，因为咧今日都祝即系佢话。今次都是祝人生日，这个就是他中学同学啊 ,friend 到现在的，你想想他说今日呢 ,6 月26号呢是他都是他生日之余呢都是他跟他老公结婚周年纪念啊，没记错应该是30啊，祝他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甜甜蜜蜜。 好，这里呢有妈妈娘，他呢就说呢首先祝我生日快乐，多谢晒妈妈娘。另外呢 ,7 月4号呢就是新抱仔青青的生日，祝他呢同阿乐乐每日呢都要甜蜜温馨快乐，特别多谢亲家老爷，哇，好少人即系点唱俾亲家老爷同阿奶奶听啊！哇，寻日咧送咗好多好嘅礼物俾我哋啊！你哋三位唱生日歌啦，咁样啊！ 好啊，呢度咧 Macy Wong 咧就话啦，我要补足我个朋友蓝妹啊。佢咧就6月1号咧就生日快乐，学业进步啊，身体健康，开心常欢笑。 好， 好再听电话咯，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系边个啊？ 听唔听到啊？ 听到。点称呼啊？ 姓林噶， 林生你好。 咁咪点唱？ 我点唱俾我个小学同学个女，今日second in， 希望佢成功。 哦 ，second in 要成功， 系 系啊，佢妈咪都喺度噶，等佢叫，可唔可以叫佢？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Hello， 好啊。 Hello， 妈咪你好。 系啊系啊，我系阿 Mrs 个妈咪啊，佢今日系去见工咁。系啦，希望佢建成呢份工啦。 哦，系 咩？ 系建工，我头先以为读书嗰啲学校 second in 添噶。 都招到你哋以为读书学校。 系啊系啊系啊 ，second in 建咩工啊？ 建啲文职啦。 建啲文职 呢排咧，系咪即系要搵一份新嘅工都好难咧 ？Mrs. 妈咪。 都可以咁讲嘅，但系我对我女都好有信心嘅。 呢个最紧要，咩、 啊、 都可以失，信心唔可以失。 咁佢紧唔紧张啊？佢自己？ 佢啊，佢又唔会好紧张，佢自己都好有信心噶。 咁咪得咯，系啊。 呢个系佢第一份工定系点样啊？ 唔系第一份工嚟噶啦， 系、嗯、即系都有经验啦。 啊、以前都有做开啲 part time 啊，嗰啲咁样 咯。哦、OK， 咁啊，祝阿 Mavis 咧就second in 成功啦，唔使咩 third in 定系乜嘢噶啦，直接啊水到渠成啊，攞到份工翻屋企啊。 系啊，你有冇发觉自己好似咧由读书年代可能就要陪啲细路又 interview 啊，到做嘢咧都仲系会挂心住咧，有冇觉得好似唔会完噶呢、這个 interview 呢个历程真系？ 哦，佢任何事我都会关注住嘅。 系啊，真系会啊。所以 啊， 咁啊嗱， 做家长系咁噶嘛。 明白明白，咁啊，你哋放松啲啦。咁、 啊、 你好消息你再话俾我听好 啊。 好 啊， 系 啊。 多、 啊、 谢你 ，thank you 林生 ，thank you Mavis Mummy，thank you， 拜拜。我真系以为系讲紧学校面试， 我都系啊， 系啊， 系啊，因为两位听众佢哋把声都好年轻，好有为咁 样。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近排啲大学咧都陆陆续续咧纷纷即系搵嗰啲同学咧去做一个面试电视像面试啦。咁 O K 系即系见大学。 讲者系好似讲者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如果用视像面试咧，临尾都可以讲下咯。我头先睇娱乐版咧，佢话而家你网上面试咧，最大件事咧就系网络挤塞咧，或者前面有啲咩 delay 咧，你后边嗰个有排等啊。 哦， 系啊，你要坐喺屋企度咧。 即系讲者嗰个， 讲者嗰度啊，原来佢咁啱咧，佢就话有一个等咗唔知几个钟头咧，因为前面可能系网络故障， 即 系可能譬如明明话阿黄耀祖小姐咧，九点到你介绍自己啊，点知道到九点半未有，到十点半都未，系啦，个妆开始融啦，系啊，呢个可能咧就系视像咧，当然而家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不过可能都会令到你带嚟呢个小小嘅意外啊，真系。我哋喺度咧，再预祝咧听日呢一个舞台剧奖顺顺利利， 一切顺利啊！ 系啊，我就系希望咧，我有少少作病嘅感觉啊！希望佢系一个幻觉嚟噶。 叫桂花田用你例牌嗰句说话， 系啊，你将好嘅细胞打低，唔好嘅细胞少多啲。 啊，今次终于讲啱咗啦， 靠晒你啊！ 系啊，同埋我哋知道咧，桂花田好快咧就会迎接住呢一个小朋友踏入十八岁嘅，系咪叫咩生日周啊？ 有冇嘢想同同乐讲啊？ 乐乐生日快乐，妈妈我永远都爱你啊！ 啱啦，啱 啦，应该应该应该 啱啦。 追追赶赶，期盼着谁？接受，恍恍惚惚，那个伴随牵手，我有我爱，独个享受，是足紧某某，一响起你笑声，我痛惜在思海搜索你。身影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我已温柔，爱却很难，流连落与悲之间，维护着这梦幻，承受着这一生感叹，敢爱并未怕难，这晚很难，同孩共傲，想着漫谈。更不忍失去这 幻爱啊，小尘埃啊， 系啊，好少听到咧， 真 系啊， 正啊，真系吓。 啊，今个星期我哋嘅风吹快活人士教差唔多咯。 系啊，嗱，就嚟结束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你要带定把遮，攞定支避雷针。雷公咧就会去到两点都唔走住噶啦。 系啊，雷暴警告有效到两点啊。 系啦， 下个礼拜一见。 拜 拜。 拜 拜。